晨，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益璇璇仔喺六月十三号嘅朝头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咧，同大家讲声早晨啊！咁多位，今日系农历五月初八，出面嘅气温系二十九度，哇，相当之热啦！咁早六点零八分已经去到二十九度啦，出面嘅湿度系八十七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一至三，即系低级度嘅水平啊！头先咧船仔翻嚟嘅时候咧都有几滴雨嘅，不过咧今日嘅天气应该都几热嘅，因为谂下话六点几已经二十九度啦，所以大家咧带遮得嚟咧，可能都系要着翻啲短袖衫啊、背心啊，因为都讲到话市区最高气温咧都可能去到三十二度，新界就再高一两度，都等一啲可能系户外工作。嘅朋友们咧辛苦啊，所以咧记得如果真系系咁热啦，去到三十二度嘅话咧，记得有时间嘅话一定要唞一唞啊，跟翻劳工处嘅指引咧，咁样先可以保证到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嘅。 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每一个人生活嘅节奏咧都系唔同噶，有啲人咧可能中意用三分钟就煮完杯面，但有人咧亦都希望可以用三个钟头煲好一个老火汤。有人嘅外卖咧可能已经到咗啦，咁但系有人啱啱咧先切好晒所有啲蒜头啊，或者啲肉类。唔知道大家发唔发现，我哋好多时去烧烤嘅时候，即系一啲可能韩烧啊、BBQ 嘅时候咧，烤肉档咧永远最快上嘅咧，都系啲半碟先嘅，唔系主菜嘅，永远都系可能系泡菜先。咁有啲包咧，我哋第一啖咬落去咧，都只系食到层皮，系咬唔到肉噶。咁所以其实大家只要选择咗一个你中意嘅生活方式，一于就坚定落去啦，就唔好谂住变啊，或者好乱胡思乱想，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节奏啦，佢哋嘅花期都是不同的，所以咧亦都唔需要焦虑。诶，好似有人比你更早拥有一啲嘢，其实咧终有一日你都系会拥有到。记住跟翻自己嘅节奏，光都会始终照向你嘅身边噶。 没法躲，耶！歌声刺激狂奔。 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噶，日间炎热。外面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3，即是低的水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过内地去看演唱会？其实内地现在都多了很多不同的大型演唱会，反而亦都制造了一些新的商机。但这种商机我真的没什么想过的，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就会随着一些追星的粉丝，特登就会在会场的附近摆摊做生意，成为了近日内地一个非常火红的行业。据称原来高峰期这些摊摊主每一日赚的是成1000蚊人民币啊！如果大家都知道他的 average 咧，都不是话好高人工嘅啫。我谂6000蚊人工嚟讲，一个月对他嚟讲已经是话都几好嘅，都 OK 唔错。咁你谂下，一日就可以赚到成1000蚊嘅人民币咧，都系真系几夸张噶。咁当然啦，加埋一啲譬如忠实嘅 fans 咧，会跨城跨省咁样去追星啦，咁就可以帮埋当地嘅一啲观光同埋留宿嘅。咁不过咧，今日又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摆摊嘅主题。咁究竟佢哋会摆啲咩摊咧？首先第一咧，佢哋就系会摆一啲明星嘅周边。咁当然啦，呢个就比较平常啦。如果大家喺香港都会见到有啲地方系会卖埋一啲荧光棒啊，或者一啲周边都系 make sense 嘅。咁但系冇谂过喎。原来咧，佢哋系会卖一啲自己嘅饰品同埋装造，咁即系话咧嚟到演唱会嘅人咧，可以用一个比较平嘅价钱，好快咁样咧，即刻就帮佢做好一啲，譬如丝带嘅编发啦，或者系化妆嘅。咁原来个大概个价钱咧，就话丝带嘅编发大概系19蚊人民币，咁化妆加埋编发，成个完整嘅装造咧就系99蚊。咁佢话咧，其实咧，有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嘅档主就话，我真系好多人啊！佢话由3点开始出摊之后咧，就冇再话停过落嚟啊，系不断咁样做生意。咁而且咧，亦都系有人卖食物啦。当然，咁佢哋就会特登去研究一下，譬如呢一班 fans 嘅群体中意系食啲咩，同埋有大概几多人，咁佢就预备食材啦。咁因为呢一啲地方多数都系唔收摊位费嘅，咁就要自己提前嚟抢。咁就话好多人嚟抢。不过呢亦都是赚到很多钱。当然虽然那个劳动的程度比较高，但是呢可以赚多一点的话，他们都是很开心的。这个的地摊经济呢比较蓬勃的地方呢就是在济南。除此之外呢，北京都是这样的。北京距离鸟巢的一个10分钟路程的商场呢，永远一搞演唱会就是人头涌涌的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又是特登来卖一些应援的商品，收入呢都可以过1000蚊的。所以也可以看到呢，原来地摊经济呢是可以发生啦，亦都可以促进到大量的经济增长。相信呢香港如果呢都可以模仿多啲就唔一定是地摊经济嘅。但是好似而家咁搞多啲盛事嘅话呢，相信亦都可以为香港带嚟更加多嘅经济收益啦。 这几晚你很好。 但像师奶般吵架有抑郁，仍怀念密云中手挽手寻求发生，何必叫圣殿最后没原因，你当放我一马吧，我想很高贵地分手，揭穿底牌有时很丑，再趁你再放大假，还有列国无声将马带走，你刚刚出发就搬走，要走紧这个逃生口，留到尾害怕共你不出的定义没法守。戴上过你的手铐， 这首歌是 Moon 听的《趁你旅行时搬走》。 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咧就唔系 Coffee Time， 我哋跳一跳去到心灵鸡汤嘅环节。今日咧都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系有个人咧千里迢迢啊，好想去到印度咧揾一个隐居嘅圣人啊，咁就行咗好多路啦，好努力咁样去揾下啊，究竟边度有圣人啊，边度可以帮到佢啊咁样。咁之后咧行咗好耐嘅路之后咧，终于喺一个好遥远嘅村庄度揾到呢个人啦。啊，咁就话啦啊。但是是不是那个人呢，因为呢他又好像不太清醒啦，又在那里游来游去，那就特登走去商店问其中一个老板问，其实那个是不是就是大家所讲的圣人啊，那之后老板就说，哦是啊是啊，就是那个圣人啊，那但是那个朝圣者就说，蛤，但他喝醉了的，那也可以吗？於是店主就话啦，係呀係呀，嗱，虽然佢真係饮咗好多酒啊，咁但係如果你企喺佢身边同佢一起听下佢讲嘢嘅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佢会讲好多嘅智慧，其实佢係一个成咗道嘅灵魂嚟㗎。咁不过呢佢仲争一样嘢係真係未学到，就係、是、对饮酒嘅慈悲啦，即係话佢唔識得点样去控制住自己。咁所以就话即使佢係一个天才都好，咁但係可能佢都系有缺点嘅。 其实我哋好多人都系咁噶，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长处，亦都系有自己嘅坏处。我哋嘅花园入边咧，总系可能会有一啲花，但同一时间亦都会有一啲杂草噶。可能我哋会有一啲脾气，其他人会唔中意。咁但同一时间，你又有一个可爱嘅一面。其实好好嘅，呢个宇宙为我哋设计每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发现，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有自己选择嘅路，同埋有自己可取嘅地方。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觉得好沮丧，觉得自己好渣嘅时候，不妨试下发掘下，不如自己系唔系有啲咩优点，或者有啲咩性格上面系值得大家去欣赏嘅。同一时间，我哋待人以宽啊嘛，我哋要睇埋对方，可能对方你睇落佢脾气唔系几好，真系好唔中意佢。但系如果可以嘅话，不妨试下揾一揾佢嘅优点，咁样大家就会开心啲，同埋会识得点样去睇清楚一个人啦。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嘅另外一首歌就系 Aiden 红座星嘅《你不是我》。我的案 是你闷了才进一步令我顿时憧憬美好，直到闷了又退一步，没有表情，无名确态度，否可心知这有人说谎，方会使我错认光，唔当亲历几次以为寻觅到岸，忙运爱着谁似眼不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逃避到心已碎，藉口都一对，对门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手边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我终于知道那道曙光，指出于我够大方，被你抛于海里，纵然无力靠岸，还为你护航护到天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逃避到心已碎，藉口都一对，对门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手边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其实你施舍过我浪漫算高尚，凭权利牵制我使得我顿堪心痒，更会妄想结果能为你拍掌，心酸却想再留恋，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不肯中断，无奈我心太远，无办法走太远，只好兜多圈，兜到神志都粗乱，辛苦却想再留恋，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门前雪多一寸，只怪寂寞完全划破心坎那段，怎洒脱行远，岸已经很远， 当泪总气喘，只可以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5.25 厘至 5.5 厘不变，连续七次会议维持利率在同样水平，符合市场预期。而反映未来利率走势预测的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只会减息一次，幅度 0.25 厘，较三月时的预测减少两次。在联储局公布利率决定之前，数据显示美国五月通胀率放缓至 3.3%， 核心通胀率亦都放缓至 3.4%， 是2021年4月以来最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当局将今次通胀数据表现视为对抗通胀有所进展，但是仍然未足以令到当局有信心开始放宽货币政策。他又说，由于首季通胀进展出现停滞，令到减息时机有所推迟，强调在通胀持续向 2% 回落更有信心之前，联储局都不适宜减息，并且将会在逐次会议就利率作出决定。黄大仙区昨晚发生电力事故，中电表示经抢修之后，供电已经在凌晨12:11全面恢复。中电就事件向受影响的市民致歉，表示中电会调查事故起因。事发在昨晚8:左右，中电表示黄大仙区内有11000伏特电缆发生故障，引致电力供应中断，影响大约2250个客户。受影响楼宇包括美东村美德楼、燕崇山和黄大仙龙光楼。事故期间，中电曾经安排流动发电机到场，并且派员前往现场，联同关爱队提供支援。政府说非常关注事件，在事故发生之后已经要求中电尽快抢修，并提醒中电需要向市民提供抢修进度的资料。因应停电事故，当局开放东头社区中心和黄大仙社区中心作临时庇护中心，给有需要的市民使用。正生书院下个月7日停运，特区政府发言人说，特区政府一直将正生书院师生福祉置于首位。因应事态最新发展，政府有关部门包括社会福利署和教育局已经立即应对，为学生提供最适切的协助和安排，包括转到其他院舍和学校入读。发言人又说，如果正生会可以保证在银行户口解冻之后，资金会直接用于书院运作，包括向员工支付薪金，而不是用在正生会或者其他方面，警方愿意配合。正生会董事会之前表示，由于经济困难，暂时停运正生书院并非外界传言中的执笠，又指已经通知教育局并信任警方处理正生会账户的安排。董事会又说，前董事林希盛和陈少卓已经与正生会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亦都无权指导新任董事会的任何决策，前董事会的一切决定和行为与新任董事会无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朝早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Hello， 我是 Kitty 崔杰彤。为什么我会想成为一个 DJ 呢？就是、我觉得自己很喜欢探索一些新的事物，同时我又很想将我知道的和我的一些奇特的想法都跟大家分享，亦都可以将快乐带到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 feel 到。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巴黎奥运，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跳了一架6:37的朝头早，外面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3，即是等于低级度的水平。船仔继续在晨光第一线的直播室和大家倾下偈啦。唔知大家咧出去食饭有冇觉得都越嚟越贵？其实一餐饭应该系值几多钱咧？大家有冇谂过？嗱，我多数咧就觉得一餐饭点样为之抵食咧？就系、是、当然就系食材非常之新鲜啦，或者甚至个菜式咧系有少少创新嘅。咁样如果都系一个相宜嘅价钱嘅话咧，咁啊真系一个叫抵食啦。咁但系咧而家香港真系多咗唔同嘅铺头，我都明白嘅，铺租又贵啦，而家食材亦都贵咗好多。如果你真系想食翻一个比较好食或者系真系啱新鲜食材嘅话咧，个成本系真系贵啲，我哋需要付出嘅金钱咧，都可能系随之而要大啲啦。咁但系咧，好多时我哋就将呢个定价嘅责任咧，其实就系俾咗个商家，咁啊啱啦，佢系俾嗰样食物我噶嘛，咁梗系佢定价啦。咁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其实如果我哋有机会自己试下自由定价，咁即系我哋食完个嘢食，觉得佢值几钱，我哋先俾几钱，呢一个系咪一个好方法呢？原来而家咧，香港系有一啲餐厅咧，系尝试用呢一种方法嘅。咁佢就当然唔系话所有嘢都系自由定价，咁佢一个星期每一日咧都会有一本嘅餸菜咧係自由定價嘅，譬如啊，萬貫呢間係一啲素菜嘅餐廳，咁所以佢有一個譬如一啲素雞啊、素鴨嘅一啲飯咧，佢就可以自由定價啦。咁但係咧就話啊，點解要揀自由定價嘅呢一個方式呢？原來佢都想試下做一個社會實驗，等我哋去思考一下同埋去諗下周圍嘅嘢同自己嘅關係啊。哦嗱，好多時咧，如果大家都想象到啦，我哋去自由定價真係去 购买一个嘢食，或者我哋食完啦，啊，应该俾几多钱咧？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个疑惑，或者会好想问啦，啊，咁我应该俾几钱咧？俾少咗又觉得唔好意思，俾多咗又觉得唔抵。嗱，多数你又会点拣咧？啊，原来咧佢呢个铺头都有话，其实佢都有好多客人咧特登去问佢究竟应该系点样做，或者应该俾几多钱嘅。咁佢话咧，其实佢自己啊，甚至有试过咧去。话俾大家听，究竟我营运呢一个地方嘅成本啦，或者其他餐厅食类似嘅菜式要俾几多钱嘅，咁又咁样俾个 reference 大家咧，希望大家就可以知道应该可以俾几多钱。咁当然啦，如果你真系话觉得啊，你其实你本身个财政系有困难嘅，所以咧，如果你俾少啲钱咧，原来呢间铺头都唔介意，因为佢其中一样好想帮到手嘅咧，就系佢发现有好多人可能自己本身个经济能力唔系几。好，咁但系因为全球化啦，同埋一啲好即系资本主义下，而家嘅食材啊，或者好多嘢咧，都系越嚟越贵噶。我哋咧可能只系可以去一啲超市啊，或者系去一啲叫做好有异国风情嘅餐厅咧，先系食到啲我哋比较上觉得好食嘅嘢。咁佢希望咧透过自由定价咧，有少少就系俾大家谂下啊，不如我哋将个价值咧摆翻落去个菜式嗰度，就系嗰件菜式本身系咪够好食啦，或者系咪本身个厨师抌咗好多心机落去，我哋俾嘅咧就再唔系一啲我哋可能见到好多餐厅，我点解咁贵咧？可能因为佢系哇米芝莲嘅，一个名牌嘅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就咁自由定价嘅话，反而你 focus 多啲系你同个厨师喺个菜式方面会唔会有个关系呢？咁所以咧，依个自由定价本身都冇谂咁多噶，就睇完佢嘅成个创作理念或者呢一个实验嘅理念咧，我自己都觉得好吸引，都好想去试下。唔知大家咧会唔会都想试下呢一款叫做自由定价嘅餐厅？如果你去，你又会俾几多钱呢？ 晨光百科。 大家又睇一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早上嘅骤雨都比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啊，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带翻把遮。我自己咧系特登买咗一把超级细把嘅遮，系可以直接摆落手袋嘅，咁样就。唔怕佢无啦啦有一啲叫过云雨咁样，咁所以大家都可以不妨参考下呢个方法。出面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即系低级度嘅水平。唔知大家拍拖嘅时候有冇试过听另外一半嘅心跳呢？原来咧情侣之间有一样嘢嘅，就系叫做心跳同步现象。咩意思呢？嗱，原来美国嘅国际心理生理学期刊咧，亦都发表过一个研究嘅。咁佢就揾咗咧32对异性恋嘅伴侣，咁佢哋安排咧就坐喺一间好安静嘅房嗰度嘅。咁身上面咧其实都系装咗一啲你可以 test 翻你嘅心率同。和呼吸的检测仪器，甚至呢其实都不是黐埋一嚿的，他们是会分开几尺的距离，看看对方的心跳和脉搏有没有变化的。咁甚至咧，其實喺成個過程嗰度，情侶係唔可以傾偈啊，又唔可以接觸。咁大家又估下，哇！佢哋會唔會個心跳變咗同步咧？嗱，你又諗下，又冇得掂對方，咁可能就咁望嘅啫，望啫，會唔會真係一樣啊？结果发现咧，原来每一对情侣啊，只要系安排坐喺隔离咋吓，隔离啫，佢哋嘅呼吸同埋心跳嘅频率咧，都系会同步噶。咁當然啦，亦都要做其他嘅測試嘅。咁啊，將嗰啲參加者啦，同埋其他人做配對。咁佢哋當然咧就唔係情侶嘅關係嚟嘅。咁於是咧又試下，結果顯示咗咧呢啲人嘅心跳同埋呼吸頻率咧，果然真係唔再同步啦。 雖然研究咧就真係揾唔到個確實嘅原因啦，即係話點解佢哋坐埋一邊，即係好似距離咁遠咧，只要擺喺同一個空間都可以係心跳同步，甚至係呼吸同步嘅，未揾到原因。咁不過咧，研究人員就有個推論嘅，咁佢哋就估計咧係因為女性本身就係比較有一啲叫同情心啊，咁相較於男性咧就更加容易調整自己嘅情緒去迎合對方。咁當然啦，無論個原因係點咧，都好似好浪漫喎，心跳同步現象。咁所以冇另外一半都唔緊要嘅，好似船仔咁咧，我有時都會聽下自己心跳嘅，聽下自己心跳咧都係一個幾得意嘅方法嚟嘅。 从前华丽地猜想幸福会遇见，但未吻过不知近乎是离别，如从头又遇到多一次，我一句愿意可否听我心愿，幸运太短，美好岁月能再半日改变，前尘掠过，无人问我，太快道别，浮沉在世等你万年，长年白首等你一面，仍然念记当世诺言未告别，来年就算双眼未曾遇旧时，亦可听见你声线，破碎的故园。 这首歌是来自谷子乔的《万年》。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交流咗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艺人阿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开波啦！开波啦！开波啦！ 等到啦，等到啦， 等到啦！几年先等一次嗰啲咧，就心情都特别兴奋嘅。咁啊，十四号深夜嘅时间，乜嘢开波啊？ 牛国杯开波啦！ 系啦， 睇波，我哋呢啲咧中意睇波嗰啲人咧。啲時間又過得好快啦，因為你好似、喂啱啱即係我啱啱先完咗睇完咗個法國網球公開賽。 你會唔會好影響到你日間嘅生活㗎？你知啲歐洲啊、美加嗰啲，我哋啲時間都瞌眼瞓。 我都習慣咗過歐洲人生活，美國嗰邊我就難適應啦。即係如果你係嗰啲好晨早啲六點嗰啲咧，如果你喺墨西哥啊嗰啲踢咧，我就有啲大件事嘅。係 啊，嗰啲我就通常睇唔到翻工。 係 OK， 我係 OK 嘅。咁你其實譬如歐洲時間，可能你都係夜少少啊，或者半夜啊咁樣啦，我都過慣咗歐洲時間。咁但係就睇下各位聽眾們或者球迷們啊，你哋適唔適應啦？即係尤其是球迷啦，歐國杯真係不能夠錯過啦。 係啊，咁如果你話第一場嘅，咁我哋今日見到有德國隊啊對呢一個嘅蘇格蘭。系啦，系啦，咁啊对苏格兰，咁啊我哋就梗系唔系讲体育啦，我哋呢一个。 系啦，我惊我就喺度谂，咦，小白你会因为我流向咗咧，我哋又讲翻。 好，我头先都争啲继续讲埋落去个赛程啊，哎，好彩。 喺度分析咧，喂，即系德国队今年嗰个形势点啊，各样咁系嘛，继续倾落去。 系啦，系啦， 吓咁偏离咗添。 唔好讲嗰啲，唔好讲啊！边一个咧就系踢埋欧国杯之后就挂靴又剩啊，皇马攞咗啲咩奖？我哋唔讲嗰啲嘅。咁我哋就講下， 有機會講啦，有機會先講啦。 講下波衫，波衫嘅 faction 咧，一直以嚟就我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定位，係咪淨係球迷先至喜愛波衫？因為其實波衫咧，我可以簡單同佢哋講下喎，點解有分咗咁多唔同嘅價格？有啲話咩落場版啊，有啲又 球迷版、啊， 球迷版啊，有啲就荷蘭水蓋咁 版啦、啊， 有啲翻版啦、啊，咁但係有啲啲荷蘭水蓋傷曬喺度，咁嗰啲又係咩版啊？咁啊，咁到底點咧？ 我想講，總之一言既之約咧，我覺得今年嗰啲波衫咧係貴啊。 年年都貴啦，唔係而家啦。我見到好多中意嗰啲波衫貴， 真係好誇張，真係哇！要嗱，可能咧以前咧就都比較放任啲啦，可能同自己個年紀都有關嘅。後生啲嗰陣時咧，年少不羈嗰陣時，使錢咧就放任啲，同佢放蕩。 咦？即係洗腳就唔抹腳嗰陣時。 咁係，中意咪買咯，做咩啊？咁樣啦，係咪先？ 即係慳腳 潮流， 而家腳都唔使啊。 唔係，而家慳家咗啊！乾對腳好乾啊！而家真係好慳家，真係要精選過先至買。 係， 咁一陣間我會話俾你知啦。我精選完之後咧，我會揀邊一隊。其實德國我都有諗過嘅，因為本身小女子嚟講咧，都可以算係德國球迷啦。但我又唔叫做好入血嗰啲嘅，因為我諗如果德國嘅球迷咧，大家都即係呢幾年都有少少心淡嘅。 係咯，啲成績都 好淡， 都每況愈下。即係你以前真係叫做足球方面咧，好強咁不過睇翻， 冇錯， 你又引起我講多一兩句，就係嗰個嘅 一兩句啦。 我見到嗰個嘅都算係大熱喎，其實 我咁樣樣係嘛？ 係咯。 呢方面我又冇乜研究嘅，但係如果你純粹真係睇波嚟講咧，你又見佢哋世界盃咧，好似兩屆都搞唔掂，仲要係你好似未曾見到嗰、那個起色啊！ 係啊， 你一屆雖然你可能諗住下一屆我哋叫東山再起啊，你有四年時間俾你咁啊，東山再起。跟住你又覺得嚇、好似唔係好起到，佢仲衰過上一屆，咁你就唔知嗰個盡頭去到邊度啦。咁但係無論如何，你中意嗰隊球隊咧，就冇辦法噶啦。你仍然都係會繼續支持， 不過 我就冇以前咁入血噶啦。好啦，講翻佢件波衫先啦。我覺得今屆歐國杯嚟講咧，德國隊嘅波衫咧，我覺得有兩個睇頭，大家可以留意嘅。第一咧就係、當然就因為佢哋係主辦國啊嘛，咁啊梗係會留意一下主辦國嘅波衫有冇啲乜嘢特別啦。其實佢第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喂佢哋跟咗唔係跟咗啦，即係合作咗好多年，即係我諗由我認知係德國隊嘅時候咧，佢哋就已經係著 A 字頭嘅波衫噶啦嘛。 係啊，轉咗啊。 因為係佢哋嘅牌子嚟噶嘛。 係啊。 著埋今屆，下年轉一匹啊。 係啊，點搞啊？ 呢件 佢哋都崩潰啊！好多德國人都崩潰啊！ 真係崩潰啊！真係即係甚至乎引起到真係唔係話講緊轉牌子嗰、那個討論咁簡單，不過呢個討論就唔係我哋今日嘅即係列入我哋今日嗰個 直頭好似講緊吃女扒外。嗰只感覺喎， 冇錯啊！即係冇理由你連自己嘅嘢你都唔用啊嘛，因為曾經啦，即係可能喺八九十年代，即係可能以我嘅認知啦，各位球迷，如果嗰、那個 睇波嗰個資歷更深嘅咧，絕對係歡迎啊！真係需要更正我啦。曾經落喺八九十年代，佢哋直情波 boot 都係要著翻呢個 A 字頭牌子。咁而家唔係噶嘛，你波 boot 係嗰個球員佢會著翻 自己喜愛嘅，係啦，或者佢 sponsor 或者自己喜愛嘅。 當年唔係噶嘛， 係啊， 當年係真係你由頭到腳咧，你都係呢個 A 字頭噶嘛，係嚴謹到咁。咁而家就係最後一年啦。如果大家真係你話我有儲波衫嘅習慣嘅話咧，睇下會唔會啦。真係最後一年，德國隊著呢個 A 字頭品牌嘅波衫咧，會成為你嘅收藏之列，因為冇啦，佢同我嗰個 tick 咧簽咗一張好長嘅合約啊。 哎呀，陰公咯， 陰公主啊， 個合約有幾長啊？大家個心入邊又唔舒服幾耐？ 啊！即系嗰一剔，即系刮落个心度咁样啦。好啦，但系就呢个就此其一嗰个话题啦。咁另外咧，嗱，佢哋都系平实嘅，德国队不嬲都系噶啦，贯彻佢哋嗰队波啦，都系比较平平实实咁样啦。主队嘅波衫啦，仍然都系即系。都是他们标志的颜色啦，贯彻了咁都是黑红橙黄，都是他们那个国旗那个颜色啦，白色底，然后再配以头先讲的那些颜色。但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呢，就是他们作客那件波衫。 是怎样呢？ 好少会见到德国队着呢隻颜色嘅。 是 哇，他们呢竟然呢就是话就是呢个 A 字头的品牌，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年啦、 啊、 喂，加多啲嘢俾你，加啲劲嘢俾你。个劲系咩呀？大家成日呢，而家我哋会讲嗰啲元宇宙啊。究竟是什麼來的呢？其實元宇宙， 元宇宙即是數碼東西來的、哦、 即是我都不是很認識什麼叫元宇宙。總之呢，你一貫以元宇宙這三個字呢，就覺得是勁東西來的。 那他怎樣波衫又加元宇宙？ 我想到宇宙啊，大佬，即是總之呢，就是我自己覺得會有一些 cyber 的元素啦、啊、 他不是 他的形容 比較黑色的、球證這樣啊？不是，現在球證黃色、 不是，不行撞衫啊，大佬，搞不定的嘛。哇，真係爭好遠啦！係有啲 cyberpunk 嘅元素咧，係一件咧類似粉紅色嘅波衫。 唔係啊嘛，唔係個各花有各眼嘅，我太快武斷啦，唔好意思啊。 嗱，你唔好著粉紅色波衫，有一日出街俾我見到你，係咪先？你嗰啲櫻花粉紅你唔好著。 喂，除非係。啊！邊個 fans 啊？全部粉紅啦，咁但係我未必 carry 到嘛。 係 啊， 啊，真係唔係人人得㗎。係 咯。 咁德國隊嘅作客波衫咧就係粉紅色，據聞咧就係加咗元宇宙啊、cyberpunk 元素啦。大家好快見到，因為第一場大家就見到德國隊亮相㗎啦嘛。咁啊，睇下佢個 cyberpunk 大家中唔中意？不過我有啲。即係見到呢隊波真係有啲神傷嘅，哇！即係我覺得仲係扭下手籠，雖然我中意扭下嘅， 係， 但我真係覺得喂，係咪都應該要交棒啊？ 最緊要唔好好似即係拜仁對皇馬嗰場波咁樣，上半場守得好，跟住、 啊、 下半場又甩手又剩咁樣。 係啊，我覺得有陣時人要知道自己係咪啊知所進退啊，有陣時真係你死攬住一啲嘢咧，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咁睇下啦，睇下即係佢會唔會踢翻個爭氣波啦，扭下，同埋我自己期待哈佛斯著曬把棒。真系好唔夹嘅呢单嘢，系咪啊？即系哈维斯个样好平实，咁着 cyberpunk 粉红色，我都期待嘅，期待嘅。小白，我哋有冇时间再讲多一队啊？ 喂，今日差唔多咯，原来。 哦，咁我哋可以下集讲。 下集 我哋唔好讲咁多波，真系讲多啲时装先。 系我唔好，唔好意思。咁我下集再搵阿海讲过。 我都中意倾波。 好啦，拜拜，海，拜拜。 拜拜。 手机声划破清晨，提示我即刻反应是责任。大个女明明该收起不忿，但我偏偏气愤。WhatsApp group 里太多人，胡乱去讲三讲四，令人烦。立限似狂音器。再播放歪理，吞声忍气太荒谬。讲真，早已受够。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句偈，我的心太拥挤。不如催促我可以吗 ？I say OK tonight alright， 得体态够全日制。不胜负荷够终关闭，聊与聊再归位。深呼吸踏上征途，谁让我忐忑的见情止步，越界的 不掉，垃圾的不了，开始适应我音调，空间比较重要。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佢偈，我的心太拥挤，不要催促我可以吗？不舍我嘅真体安慰，得体太高全日制，方法照直说很失礼，应酬大众其实我有所谓。啊 ，sorry， 我唔系 Siri。 这首歌是陈明喜， 哎呀不好意思， 请勿打扰模式。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记得留翻起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早晨啦，咁多位听众朋友，阿欧喺直播室咧，同大家咧先讲讲咧有两则嘅射击练习报告啦。咁啊，今日咧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啊，青山靶场进行啦射击练习啦。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嘅。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样，今日咧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咧，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啊呢个射击嘅练习啦，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啊；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嘅。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喂，船仔，早晨啊！ 早晨啊，哦！ 喂，今日仲有阿峰喺度， 早晨，峰， 早晨！ 哇，阿峰，我第一次咁样同你倾偈喎， 好 开心啊，系啊， 系，真系， 系啊！我觉得阿峰好努力嘅，即系喺交通部嗰度咧，即系过去啦，由啱啱入嚟嘅时候咧，即系真系唔好介意啊，读嘢嘅时候咧有少少甩甩咳咳，但系依家已经好流畅自如咯， 开始熟习翻， 系咯，几好！我有阵时咧见到呢啲年轻人咧，阿船仔都年轻啊，船仔唔知年輕有美貌添咧，係咪先？ 多謝你啊！ 係啊，咁但係阿峰哥咧就越做越好啦，都好感恩嘅。即係朝頭早都係啊嚇。咁譬如每一日揾一個感恩事項，同自己講話啊，今日都幾開心啊！你睇身邊嘅嘢都係覺得係好嘅，覺得所有嘢都係有進步嘅，咁樣做人咪開心啲咯？啱唔啱啊？峰 啱啊！ 係今日交通點樣嘅情況？講嚟聽下先。 交通隧道情況方面咧，現時思瑞去翻九龍方向就排到世界花園噶啦。咁另外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入口就開始。有车龙啦，然后路面情况方面就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段到开始塞车啦，然后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带都开始塞车，咁然后就有一个今日嘅封路，特别嘅封路就提翻大家嘅，咁就系呢个大王爷宝诞巡游，咁琴日 Didi 都有讲过嘅，就系、是、晨光嘅时候，咁今日咧就有少少唔同，个时间唔同咗啦，咁琴日系九点到十一点九，今日就系九点去到十二点半，就长咗少少，咁另外路方面咧，咁就同琴日都系。差唔多嘅，咁多咗少少啦。咁大埔嘅广福道近油站、丁角路来回方向近海宝花园、安慈路去太湖花园近海宝花园、安祥路近 大園村，同埋多咗一段嘅就係安泰路近大園村嘅太榮樓，係啦，咁就會間歇性封閉嘅， 真係要留意多啲，因為我尋日咧就係冇留意到，係啦，哇塞到咧， 係啊，唔緊要，咁我頭先都話，開節目迎嚟今日嘅美好，打工仔咧最在乎係咩咧？除咗加人工，就係放假啦， 冇錯啊， 七一嘅假期已經嚟準備 準備嚟臨啦， 準備緊啦，喂阿峰今日帶嚟一啲免費資訊或者一啲着數小貼士喎， 係 咪？ 係啦，冇錯啊，今日咧就係講下呢個七一回歸嘅出行嘅優惠咁樣，咁咧佢就係喺唔同嘅區都有嘅，咁港島區啦、新界區啦，咁同埋去離島嘅渡輪都會有免費嘅優惠嘅，係啦，我首先講咗港島區先，就係叮叮。系啦，全線嘅叮叮都免費。七一回歸嘅時候，冇錯啦。咁所以就如果喺港島嘅市民就好方便啦。咁然後新界區方面咧，輕鐵都係免費嘅。 哦， 係啦，所有嘅輕鐵都係免費。 你中意搭輕鐵嘅 咩？唔係啊，其實我唔係好搭嘅，但係我覺得咧，因為輕鐵咧，唔知你有冇試過？即係我因為成日都搭錯線嘅。然後咧，佢好似話你如果搭錯線，你想翻轉頭咧，你係要嘟過嘅重新。 要出咗去再入翻 去，再入翻，唔係佢會 double 咗呢個價。 唔緊要啦。是啊，都是有限錢啫。船仔依家越嚟越揾到錢㗎啦。 有錢啦。 係啊， 同埋咧， 我反而咧，我成日聽咧，啲人搭輕鐵咧，成日咧偷雞唔俾錢啦。嗱，你千祈唔好啊嚇。鐵路公司咧，啲朋友成日都會放蛇捉人嘅。你如果聽到收音機嘅廣播咧，你唔好聽而走險啊嚇。我想講因小失大就係咁樣咯。咁最好啦，你七月一號回歸嘅時候，咁譬如搭輕鐵又唔使錢，搭叮叮啊同男朋友好、女朋友好、老公好。老婆好，大家游下电车好咯，系啊，咁啊都系正嘅。 同埋新界区方面咧，佢本身港铁有啲巴士线嘅，即系 K 字头接驳车啊，嗰啲啦，咁嗰啲全部都系免费嘅。咁所以就新界区方面，同埋新界区佢有湿地公园免费，系啦，咁所以就如果系想去湿地公园咧，就非常方便啦。 湿地公园仲有嗰只小湾鳄噶嘛，系咪 啊？ 就鳄鱼，鳄鱼先生 啊嘛， 贝贝成日都瞓觉，入到去，喂，搵贝贝，喂，贝贝瞓咗觉。喂，唔抛头 颅， 即系背背呢啲咪人生咯，长期都系咁。好啦，唔该晒阿峰 ，thank you。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我咧就睇过好多唔同嘅文章啦，咁啊自己都算系一个中年嘅男性，咁我咧就睇到啦，新陈代谢有关嘅问题嘅话咧，咁我都喺度谂，自己的而且确咧，即系如果你话呢个年纪普遍嚟讲都容易出现一个叫做中央肥胖，成日都话中央肥胖咧，就因为新陈代谢慢咗咯噃，咁啊少运动咯，就容易出现呢一啲嘅问题。咁其实一个中年男性嘅新陈代谢，如果要喺营养方面着手嘅话咧，有冇话办法即系可以做得好啲，或者令到新陈代谢快翻啲？有冇啲营养食咗落去之后咧，搞掂噶啦？佢嗰个新陈代谢令到你年轻化，有冇啲咁样嘅嘢嘅咧？ 嗱，应该咁讲啦，饮食咧都占一 part 嘅个新陈代谢嗰方面。咁但另一方面嘅话，都需要随着年纪增长嘅话咧，运动都真系要配合下嘅。咁所以两者啦，就应该夹埋咧就最好噶啦。 系，咁啊，即系唔会话有一种嘅食物一食咗之后就变翻年轻就唔会噶啦。 梗系唔会啦，有咁我即刻去搵先。 如果有嘅话咧，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吓。咁啊，不过咧。我自己都會發現咧，的而且確嗰個新陳代謝如果慢嘅話啦，咁啊嗰個體重或者嗰個肌肉啊各樣嘢控制咧，好似比較上困難，或者個方法同年輕嘅時間咧都已經唔一樣啦。咁如果可能有啲聽眾聽落嘅時候，就會話我自己無論係每一日出去食完飯散步各樣嘢，但係都會出現一個可能小肚腩啊，又或者肌肉流失嘅情況，唔知道我哋應該點樣去到著手呢？ 咁我应该咁讲啦，如果你见到有出现小肚腩嘅话呢、其实都系要首先就系睇自己系咪真系食多咗啦、或者啲嘢食油腻咗啦咁。因为肚腩始终都系一个脂肪储存嘅地方嚟嘅。咁而脂肪 儲存多，點解呢？就係食突咗嘢啦，咁身體就會將嗰啲嘅營養素，譬如好似脂肪啊、蛋白質啊呢啲啊，甚至乎真係太多碳水化合物嘅話，咁就會將佢哋變為脂肪而儲咗喺身體度啦。咁特別亦都會見到個肚腩就隨著咁樣咧，就會一路路大落去。咁所以一定要去睇下先。咁但我都知道有啲人就話：，咦，唔係啊，我食得好少嘅喎。咁食得少嘅話咧，其實都係會有肚腩嘅出現嘅，因為有機會你食得少個頭，就係影響咗個新陳代謝啦。 嚇，我食得少。新陳代謝又影響了，咁會唔會身體有啲機制就係因為你平時食得少，咁所以當你一食嘅時候，我就全部吸收曬，然後就 save 咗儲存咗喺你個肚腩嗰度先，等你不時之需，因為身體嘅意識係咁樣，唔係我哋自己控制，會唔會出現呢情況㗎？ 你講得非常之正確， 真 㗎，係啊係啊，咁身體要生存嘅，咁自然就係要需要咁樣樣。咁所以有句説話成日都講，你食得少唔係代表一定可以減到磅啊，或者係好事，因為你食得少能量唔充足嘅話，身體其實都有一個危機感，反而就係你啊平時少啊，今日多。咁身體就會有一個嘅儲備嘅機制，我平時食得好少，今日有嘅話，咁我要儲啦。之餘，亦都平時食得少，其實令到成個身體機能都慢咗落嚟，咁而導致到更加就係你所食嘅嘢佢消耗唔嚟，因為佢不嬲預你應該要食得足夠，但你食得少，我唯有配合你，我行慢啲啦，身體機能慢啲啦，咁久而久之，其實下降咗個新陳代謝，就更加容易積聚脂肪咯。 哦，咁啊食得多又唔得，食得少又唔得，咁啊真系都系嗰句笼统噶啦，均衡饮食、啊、，Mimi 系嘛？ 除咗均衡飲食，就知道我成日都話自己有幾多 quota 先，係啦，因為每個人都唔同，就算可能話我有一個人同我一樣咁高，但係佢每日都可能做兩個鐘頭運動嘅，而我坐喺度唔做運動嘅，咁你問佢哋嘅飲食會唔會一樣嘅咧？絕對冇可能一樣， 係咪？ 咁仲有基因問題啊、性別問題啊咁，咁所以有陣時即係我都話。睇下有冇清楚，有揾個方法去認識了解咗自己嘅身體，跟住按照你自己嘅需求而去有翻一個均衡嘅飲食啦咁。 哦，如果係咁樣推論嘅話啦，少食多餐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咧？普遍人嚟講都可以叫做控制體重或者增加新陳代謝一個幾好嘅方法嚟嘅咧？ 都要睇你，如果你少食多餐，次次都係食炸雞啊、食朱古力啊、飲珍珠奶茶咁， 咁 都未必係。找得掂嘅，冇錯啦，係啦。咁所以都係要，其實你要知道少食多餐係好嘅。點解？因為餐與餐之間有陣時真係我哋會肚餓，咁而你預留咗有啲嘢食俾佢食嘅話，咁你咪食少咗其他啲突然發，哎呀我肚餓啊，要抄啲嘢食嘅。因為你已經少食多餐，你預咗有嘢食噶嘛嗰時間，咁係好啲嘅。即係我哋叫 mindful 啲啊，或者就係即係有 planning 啲嘅話，咁你個飲食係少啲出錯嘅，係啦。咁但係都係喺永遠都係講嗰句。選擇與份量上，其實在我哋嘅身體嚟講係好重要嘅嘢咯。 唔怪之得咧，我以前認識啲朋友，佢食好多嘢嘅，成日都係枕住喺度食嘢，但係佢咧都係身體係偏瘦嗰只嚟嘅。可能佢就係因為成日食啦，咁身體又會覺得其實你都係枕住有嘢食，我又唔使囤積啲脂肪喺個身體入邊，咁啊變咗都係繼續咁樣嘅身形咯。咁樣好啦，咁但係我又想知道咧，如果我係想，譬如一個中年嘅男性，當佢想增加佢嘅肌肉嘅時候啦，咁我又应该怎样去到处理呢？ 第一样嘢就先不要想我增加肌肉或食蛋白质啦咁。咁我成日都话，而家香港咧，其实好多人都已经唔食淀粉，即系食好多蛋白质噶啦。咁多唔多肌肉先？好多都话唔够。咁如果你再食多啲蛋白质，系咪真系可以天然地长肌肉呢？這個理論其實是不對的，我們真的要努力去做一些的重量訓練，令到肌肉呢有做過運動，或者甚至乎因個重量有撕裂，那你而飲食上加些蛋白質的話給它修補，那你就會有肌肉增長這個方面。但不是說我坐在這裡每天吃十隻雞，那我就變成一個筋肉人了，那這件事是不能夠發生的，也都可能你會反而見到為什麼我長不到肌肉，但是我長了很多脂肪。 哦，所以就每一樣嘢都即係 case by case 啊，咁每個人都會因應住自己嘅身體狀況。頭先 Mimi 就話可能基因都有關係嘅，係啦，咁令到佢自己喺唔同 同年紀的時候都會產生一些身體上面的變化，最重要是找啱自己的方法，咁才就可以做到一個咧就係啱嘅體重管理，或者促進自己嘅新陳代謝。因為偏幾種嘅食物係可以令到我哋嘅新陳代謝做得比較上理想嘅，會唔會㗎？ 好多人都會覺得 Mimi 你咁講好似都唔係我聽見嘅咁，始終都是建議我們飲食上最重要都是澱粉質的食物，因為澱粉質是供應糖，是令到我們身體有能量維持到新陳代謝，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營養素來的，是啦，那也都大部分的澱粉質你懂得選擇的，它也都不高脂，所以如果你吃得對的話，其實身體的運作會好，而也都你能夠飽肚的話，吃了飯是會飽肚一點，吃了一些麵啊那些，那你就會吃少了很多一些的脂肪的來源啊，吃少了很多啲過量的蛋白質，咁其實是可以減低咗個脂肪積聚啦。咁亦都因為身體能量好啦，有糖供應的話，咁無論做運動上或者自己本身個代謝、新陳代謝都會維持得良好好多咯。 明白。咁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一下，我見有一次睇嗰啲營養成分表，蛋白誒嗰啲澱粉質嗰啲啊，米粉啊、可粉啊嗰啲，咁我唔逐一細講啦。但我翻嚟睇到咧。其實原來他哋話到烏冬是一個幾低卡路里的一個食物嚟嘅，咁澱粉質含量啊、卡路里啊，咁其實烏冬算唔算一個幾好嘅食物嚟嘅咧？ 嗱，烏冬算是一個低卡路里，因為佢唔高脂，主要都是澱粉質，咁蛋白質亦都唔太高。咁但係咧，有好多報道都開始講要注意翻其實個鹽分，因為譬如有好多啲烏冬啊，來自可能日本啊嗰啲，咁佢哋要有個口感啊、味道好，佢哋會落咗好多鹽。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要小心嘅一個嘅環節嚟嘅。 係，咁大家要睇埋嗰個營養成分表啊。咁如果發覺佢太高鈉嘅話，太多鹽咧，咁自己要適隨轉變啦、啊自己慢慢揀，唔該曬 Mimi， 下次再傾過，拜拜。 好，拜拜。 管不得未熄的火爐，鞋帶不綁就匆匆出門，情願。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全身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老，亦记得爱胸口起毛，练习在大街中跑步，练习漏夜飞车赶。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都未这刻终揭露，分开后都依然为你好，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切 映下光年那一段尘封情愫，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都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离难全照我仍然心老，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乃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辗转但我总可陪你最后一幕。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早晨七点二十八分，船仔，不如同我哋一起睇睇个天气啊，好唔好啊？ 可以啊，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哇，好热喎！ 系啊，其实琴日咧晏昼嘅时候咧 都好热啦， 太阳都出翻嚟啦，咁当然啦，即系当我哋成日喺度讲话，喂，成日都乌云盖顶嘅，成日都落雨嘅，好啦，咁啊等到太阳出嚟啦，跟住咧女士们又咁晒嘅， 得翻把遮啦， 系啦，系要搽防晒啦，啲钱要用晒喺嗰啲防晒产品啊，美白产品嗰度，唔知系咪咁啦。好啊，咁天气方面你再详细啲讲多少少啊，好吗？ 可以啊，另外咧都会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咁明日同埋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啊，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埋日间炎热噶，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不过要留意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亦都会去到今日嘅早上8:30啊！大家要记得小心啲，带翻把遮出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5.25厘至5.5厘不变，连续7次会议维持利率在同样水平，符合市场预期。而反映未来利率走势预测的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只会减息一次，幅度0.25厘，较三月时的预测减少两次。在联储局公布利率决定之前，数据显示美国五月通胀率放缓至3.3%，核心通胀率亦都放缓至3.4%，是2021年4月以来最低。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說，當局將今次通脹數據表現視為對抗通脹有所進展，但是仍然未足以令到當局有信心開始放寬貨幣政策。國務院總理李強抵達惠靈頓國際機場，開始對新西蘭進行正式訪問。新西蘭衛生部長呂帝和中國駐新西蘭大使黃小龍等人到機場迎接。李強說，今年是中新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10周年，他這次訪問新西蘭是為更續傳統友好、促進互利合作、推動共同發展而來。他期待和新西蘭領導人和各界人士就中新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推動兩國各領域交流合作持續深化，打造中新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升級版，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 终身关系，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亦都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多贡献。黄大仙区昨晚发生电力事故，中电表示经抢修之后，供电已经在凌晨12点11分全面恢复。中电就事件向受影响的市民致歉，说会调查事故起因。事发在昨晚8点左右，中电说黄大仙区内有11000伏特电缆发生故障，引致电力供应中断，影响大约2250个客户。受影响楼宇包括美东村美德楼、燕松山和黄大仙龙光楼。事故期间，中电曾经安排流动发电机到场，并且派员前往现场，联同关爱队提供支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朝早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青沙公路去翻沙田方向近尖山隧道嘅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而家去到近呈祥道桥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喺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房，东隧九龙入口仔油礼村，西隧去九龙方向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仔小沥源。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喺电车厂。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而家龙尾喺太子道西。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车多，龙尾喺科学院。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较为挤塞噶，龙尾喺元朗公路近泥围。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较为车多。重复一次。红磡的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是较为车多。跟住提翻你，宏照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长业街快线封闭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我是他他他的莫莉彭泳儿。对于我来讲，爸爸这个身份教我的事就是做人要忠直，不可以做些卑劣的事去伤害别人，做完自己又不开心又会内疚，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睡眠，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 第一线，嘉明。 喂，早晨，7:37，早晨，嘉明。 早晨啊，哦、 yeah. 早晨，船仔。 早晨啊， 早晨你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哇，今朝早咧、嗯，我感受到嗰种咧，平时喺冷气房行出嚟戴眼镜嘅朋友嗰种雾气啊。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咧，一离开大厦个玻璃门。即刻我系全身都感受到嗰种嘅雾气，有啲 朦胧美啊，系咪啊？ 系、哎、啊，有啲黐立立啦，有啲唔系几舒服，觉得、啊、有啲难受感觉。 唔紧要，今日我请大家食早餐， 好嘢！ 咁啊，每一日都俾啲甜头身边人，或者俾啲甜头自己，咁啊个人咪开心咯，好简单 嘅。心情好咧，就无论天气点样样都好啦，都会精神爽利啲嘅。 系啊， 希望大家今日都感受到呢一份好嘅心情吓。 耶、yeah, ！不过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呢、哦這个就要注意翻啦吓，反而。 尤其是想游水嘅朋友啊。 系、嗯、啊。 系啊，讲下咧今日呢个话题咧都几有趣嘅，因为咧都系未至于正式开始放暑假啦，但系好多嘅学生们咧都已经系入咗暑假 mode 噶啦，都已经准备好放假嘅。 我想问咧，啲妈咪咧系咪都会帮啲小朋友安排晒好多唔同嘅暑期活动噶啦？ 梗系要啦，啲暑期班都开始广告嚟噶啦，系啊，除咗系即系经常喺啲推送方面会有之外咧、啊，都系各种形式嘅暑期班咧都系陆续出巡啦。 今年 hit 系咩暑期班噶？嘉明妈咪吓。 今年呢都系继续有唔少嘅球类活动嘅。 啊，球类活动系 hit 嘅， 球类活动运动类咧系不死嘅， 系啦系啦， 始终小朋友需要放电。 喂，嗱，今年咧巴黎奥运咧有嗰啲跳嗰啲街舞嗰啲咧， 系 啲细路仔会唔会好似个个都系 B boy B girl 咁样 嘅？我谂佢哋都系 K-pop 入手啦， 都系咁。 之后再转移睇下佢有兴趣嘅，就再跳埋街舞咁样。 好啊好啊， 都多嘅，甚至乎即系而家都会有啲室内嘅一啲兴趣班咧、哦，比较受欢迎，实在太热啊， 惊 香港啲小朋友。又唔捱得， 好好好。 我以前系真系自己咧，特登去攞晒唔同地区嘅暑期班，我自己剔，我话我要自己玩。 系咩？咁你玩咗啲乜嘢啊？ 我玩埋啲好无聊嘅嘢噶喎。 系乜嘢先？ 咩咩整番简啊，中文写作班啊，我都唔知道上嚟做乜，我自己剔 过。咁、哦、你都几好喎！我旧时咧嗰啲暑期活动咧，就系参观嗰啲乜乜厂、物物厂咧。 我冇呢， 因为贪人哋有嗰支咧，嗰支益生菌嗰支嘢饮啊，哦、又贪嗰啲薯片咧。俾包薯片你食啊！嗰啲咧 有冇有氣飲品噶？ 冇，我净去过活性乳酸菌嗰、那个嗰、那个嘢啦，同埋咧头先讲啦薯片咯，哇薯片哥真系好开心噶，因为咧你喺门口已经闻到好大阵薯片味啦 、哦， 你系。我記得咧，去完之後咧，嗰件衫咧，媽咪要特登掛起佢嚟吹啊， 因為太濃烈啦，就未 成間屋都係薯片味咯， 簡直將你變咗個 BBQ 嘅薯片一樣。 好開心，好開心！嗱，即係暑假當然係好開心咯。往後再抽啲時間同大家咧揾一啲新嘅暑期活動啦，等啲家長們咧可以安排子女咧就可以參加呢啲嘢咯。 係啊，都有啲唔少係可能出國幾日啊，甚至乎真係翻內地走一轉啦、啊，亦、都會有啲可能屋企嘅小朋友開始成長。未必想黐住爹哋妈咪过足晒成个暑假，我可唔可以参加啲离家出走营啊？ 离家出走营， 譬如话系两日可以唔翻屋企嘅，有哥哥姐姐带住我有啲体验嘅，包括咗啲咩咧？有啲系出海噶啦， 哇，出海正 系啊！有啲就会系可能即系离开佢本身舒适嘅市区，去到野外，除咗要自己扎营之外咧，感受下乜嘢叫做维生啊！ 哦，我有听过喎，又有啲外展，又有啲训练，又有间学校嗰个啊嘛，即系扎个木筏出嚟嗰啲啊嘛，嗰啲好似都可以训练到一个少年人嘅身心灵嘅成长。 呢个咧，好似真系每一个青年人都有玩过，我真系玩过劲多次，我净系扎木筏咯，我起码玩咗3次。 哦，就系我哋头先讲嗰间学校啊，系嘛？ 唔系，因为我间学校咧会自己联络唔同机构啦，我自己个学会，我嗰阵时系地理学会嘅，我哋。都要搞个 cam， 自己去揾个机构啊，一齐去。我要扎木筏咁咯。 系，然后 又要得唔得啊？ 得，咁实得嘅， 成功嘅， 实得嘅咩？唔系喎。 基本上，因为我哋真系出海啊，所以 我知道、 OK、我 知道，但系唔系一定可以漂浮到噶嘛？你架嘢，你架嘢可以好流噶嘛？ 我哋嗰个仲要系扎得好实嘅咯，我记得系，同埋我记得啦，有一个好搞笑，我哋要揾木啦，即系去烧鹅咯。佢、 哦、 真系烧只鹅啊！嗰只鹅佢当然系俾咗我哋啦，但我哋要揾好多木，令到佢可以烧得起只鹅咯。 要自己生火， 系啊，好搞笑！ 咁多嘢玩嘅咩？ 系啊，好搞笑啊，系啊。 你又好啦， 系我嘅青年生涯。 系啊，我迟多十几年出世啊！太开心 了，好多体验 啊，好多 体 验 喎， 系啊系啊。 嗱，咁我讲下暑假有咁多精彩嘅体验啦，但系暑假过后咧都要继续翻工翻学啦、 嗯， 可能第一次要正式试下乜嘢叫做翻工添。有好多嘅准毕业生咧喺呢个时候都系开始去面试啊，试、 嗯、 下乜嘢叫做揾工嘅感受啦。咁、嗯、啊，今日咧嘉明揾到有一份几有趣嘅报告，系综合翻咧上年啊2023年去到12月嘅时候，究竟各大老板。在见啲新嘅员工面试嘅时候，有啲乜嘢嘅新观察呢、 嗯、 先讲下呢一份咧系国际间嘅报告嚟嘅，唔、 哦、 代表香港嘅学生系咁样样、嗯、但外国都有啲几搞笑，我有都觉得唔系啊嘛。包括咗有啲咩咧？喺见工嘅时候，曾经有雇主话有53%嘅同学仔呢班嘅毕业生系欠缺咗眼神嘅交流嘅。 哦， 系 啦。 即系成日头耷耷，又讲嘢唔望人嗰啲咁嘅嘢。 系啊，或者讲嘅时候，我又唔系好中意望住老板，一系就系信心嘅问题啦，一系就我只眼有啲漂浮啦，唔知系好八卦紧呢一个新嘅公司嘅环境系点样样啊？定系嗰下我太怯啦，我唔敢直望住老板、 哦。我觉得都关噶，因为而家太多人系网上面倾偈啊嘛， 嗯、 即系可能真系好熟好熟，你先会望实人只眼讲嘢啦。然后如果你真系去面试嘅时候咧，系有啲惊嘅，所以都明嘅， 但唔好咯， 但系唔系几好咯， 系 咪唔 系 几 好？ 好 还唔好啊？系啊，点解嗰份工最后你入选唔到咁啊？可能嘉明往后落嚟，依家数嘅一啲原因都关事， 都可能系噶。第二个原因咧就系50%啊，有一半嘅朋友咧曾经试过遇过一啲毕业生，佢哋系想要一啲不合理嘅。一啲 待遇， 待遇啦，又或者系啲补偿啦，甚至乎要 claim 钱方面咧，有啲不合理。 系，譬如啦， 譬如话我做呢一份工，我根本唔需要出去见客嘅，但我想有个 claim 嘅食饭钱应酬费。 我咁有趣嘅， 或者我翻呢一份工，其实我可能有一半嘅时间我可以在家工作嘅，但我要 claim 好多嘅交通费。 哇，好古怪， 不合理由嘅额外嘅钱， 系 work from home 已经好开心噶咯， 系啊， 入边都唔系牵涉不合理，有啲诈骗添， 系咪啊？ 喂，你去到呢度，喂，你明明都 work from home， 你点会搭到的士啊？你啲钱点嚟啊？ 咁多钱嘅的士费、啊，我公司同你屋企个住得，你报嗰个好似唔系争十分钟嘅啫， 古灵精怪 咁就有啲古怪啦，系咪啊？嗱，另外咧有啲就系我哋基本上都会预示到嘅，譬如话你见工嗰套衫有啲古怪啦，唔适合见工嘅衣着打扮又做咗嚟啦。 呢个我突然间谂起，我嗰阵时啱啱考完 DSE 咧，去见第一份工，咁嗰份工咧其实系纯粹系买衫嘅 sales 嚟嘅啫。咁但系因为咁啱嗰一日咧，我朝头早要见一个大学商学院嘅面试，咁大家想象下，商学院嘅面试就真系要 full 着 suit 咯， 着 suit 噶嘛。 系啊， 咁但我下昼就见嗰间 sales 噶喎，咁我就心谂啊，冇理由换衫啊。咁我去到咧，我 feel 到嗰个人嘅样，个眼神望住我，系心谂哇，你使乜咁夸张啊？ 好认真对待呢件事系嘛？ 因为其实去见 sales 咧，咁样又真系 over 咗嘅，因为我真系着 suit。咁当然好彩，最尾都请咗我嘅。 可能又调翻转头啊，有品味，只要来贵就系兴。即系认真嘅办公室 OL 服饰啊！ 我哋廉价 suit， 你又知嘅咁啊？ 系，好嘢喎！ 都睇下自己本身见嗰份工系咩性质嘅。 系咁，但当然 smart casual 又系呢一个好难拿捏嘅，有啲人 系啊。 咁但系当然就唔好牛仔裤，即系踢拖佢啦呢个。 系嗱，亦都讲下呢一个网上见工啦，都有啲老板有啲分享嘅。原来咧有21%嘅老板话咧，我都觉得唔系嘛，见网上嘅工嘅时候。佢睇都唔肯开镜头、 啊，老板唔开啊？ 唔系啊，系个准员工唔开啊。 员工唔开，我又明白、啊，未化好妆或者即系唔想你以貌取人咯、啊。即系可能你觉得哇呢、這个人咁聪明嘅，咁对答如流嘅咁样，但真系噶有阵时好多时候你未认识到嗰人个内涵，你一定系觉得啊你几靓，我请你啦。其实好多老板都系咁噶。 好多老闆都話啊，幾啊嘉明啊咁雍容華貴，我請你翻嚟做PR head 啦，咁樣咁樣，即真係咁噶。 我都聽過有啲人話， 我出街有陣時好多好多老闆朋友，佢都係咁請人噶。 咁有啲老闆就覺得，如果你自己本身都肯花啲時間喺自己嘅儀容上面咧，即係你對自己都有要求，對自己嘅嘢都有啲認真，咁、所以深刻影響到。 嘉明， 我讚你啫嘛，你真係咁靚仔。 好污嘢噶喎！翻嚟晨光嘅时候， 翻嚟晨光就大家都系我着个睡衣翻嚟添啦。 我当你哋屋企人啊咩？ 唔系就系咯，系啊，有好安全感啊嘛。嗱，不过咧，讲下呢个唔开镜头咧，我觉得唯一有可能系我接受得到，如果我系一个老板吓，有人嚟面试，我可以唔使佢开镜头嘅咧，除非系一啲电话上边嘅服务员，即系咁零字嗰一种嘅接线生啊。即如果你在声线上已经可以告诉我，你给到我那种的亲切，你解答到我的问题，我 OK 的。但如果你是要见人的，你是都不开个镜头，我就觉得吓， 冇理由啦。 系咯， 咁 又真的差啲嘅。而家又是很多virtual 即系呢个。呢、這個視訊啦、 啊， 但係咧，我最近都試過，都唔係最近，上年試過一個新嘅，佢係咧用 AI 啊，即係佢直情冇個人同我面試嘅，佢直情咧係 set 咗一套 program 啦，我只係入佢個 account 啦，然後望住個鏡頭讀問佢問咗問題，然後對住個鏡頭答一次，答完之後咧，佢就會再落下一條，我 total 好似問咗我五條咁樣啦。咁所以佢應該係用 AI 再分析你個答案。 其實好好啊，我覺得、你諗下海量嘅求職信，你都慳翻好多 HR 同事嘅時間。你諗下，即係坐喺度喺度見面試生，其實我係 HR head 啦，我邊有咁多時間啊？我梗係用AI 去篩選咗一批啊，得翻十個有潛力嘅咁樣，跟住嗰十個先認真坐喺度兜口兜面見一次咯。即係意思係咁。 係啊，講到呢一個上年年尾啦。2023年12月嘅综合呢一个老板们认为最骑呢嘅建工面试朋友仔，我呢个真系觉得我真心第一次听。19%嘅老板咧，话曾经试过最骑呢嘅面试，系佢带埋爹哋妈咪去。带埋爹哋妈咪去建工、 我想问下个作用喺边啊？即系佢陪住佢，等佢冇咁紧张。 唔知啊！ 嗱，我觉得咁，爹哋妈咪带到你去到个 office 嘅楼 下，系啦，楼下 喺附近 coffee shop 等 ，OK 嘅。可能爹哋揸车车你去啦，然之后喺附近等埋你 ，OK 嘅、 嗯。 但入埋去个 office 个老板门前， 系咯， 唉、呢个我个女啊， 除非 尴尬啊， 除非你爸爸系郭富城， 又或者 咁靓仔，呢、這个我爸爸。郭富城 Aaron， 或者呢个爸爸其实就是你个 boss， 系 你请我啦。 即系你话即系嗱，白啲咁样讲，你话运用权力都话，系咪啊？或者喂你身份显赫都话，咁你无端端即系好似嗰啲叫做网络上面叫孖宝啊，你冇理由带妈咪去面试啊，好古怪喎、呢件事都真系。 个老板一定系觉得你个人好唔独立啦， 系啊， 沟通上面都会有啲问题。 不过古今中外都有嘅。古今中外都有，我记得之前睇咗Jennifer Lawrence 嗰套戏咧，未嗰个男主角都系孖宝型噶嘛，即系爹哋妈咪都好担心佢所有嘢啦，咁样咁剧情我唔剧透啦，但系我就觉得，其实外国都多呢啲噶，即系唔好以为叫做中国人社会先会发生话阿仔咧去面试嘅时候后边冻住个爹哋妈咪喺度，外国都有呢个情况， 都系有 documentary 拍咗出嚟嘅呢个系，即系孖宝嘅行为，好似有四集专讲孖宝，然后佢女朋友。就係話我頂唔順啦，咁點樣解決呢個問題？係成個 documentary 出咗嚟，好搞笑嘅、documentary。 究竟係直升機父母太過保護小花門啦，定一話係小花門都好希望繼續有住父任母任咧？咁啊，睇下自己點樣樣去衡量啦。不過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嘉明都曾經有試過類似嘅例子嘅。當年嘅我係結果去到最後一次面試成功咗之後，係要帶埋媽咪去嘅。 嚇？ 點解咧？因为我嗰阵时得16岁，签嗰份约冇妈妈嘅签名系不能合理地成效，冇得合法地签合约，所以到最后关头都要请妈妈去咯。 I wanna feel, feel, feel, wanna taste, taste, taste, wanna get you going. I wanna wait, wait, wait, wanna string, string, string, wanna make you mine. Step inside my mind.Can see the shrine, got you on my walls. Believe it, baby. baby, don't be scared. I want you everywhere. Catch you if you fall. I mean it, I mean it. Closer. 网上啊，净系一个平台都有成3800万个 fans 去 follow 住佢嘅呢一位新人 Madison Beer。咁啊，其实之前都觉得佢不嬲好似当年某一位嘅女星啦，最红最靓嘅时候嗰个阶段嘅 美锦霍斯啊，美锦霍斯啊叫做 系。但其实佢最爆红嗰样嘢咧，就系原来佢同阿 Justin Bieber 咧都有啲偈倾嘅。咁啊，当年咧就有啲 Bieber 嘅粉丝留意到咧，咦？点解呢一个女仔生日嘅时候 Justin Bieber 会走去留言俾佢？ 佢就是那个 baby baby baby 的， 他是不是现在就是去勾引、啊、Justin Bieber 咁劲添啊，因为 都现在都做成、啊、做埋人夫了，但是现在就因为又宣布了 Justin Bieber 做爸爸 了， 所以都打破了一切的谣言了。朋友来的真的倾下偈啫，是吗？听他的歌就 OK 的了。Madison Beer 的新作品叫做 Make You Mine。 晨光第一线，船仔 成日都聽到大家都話啊，不如試下寫感恩日記啦，咁樣寫完感恩日記咧，大家個心情會好啲，對每一日嘅人生啦，都會覺得啊充滿感恩咁樣。咁、但係咧，最近都有一個新嘅日記咧，就有少少相反嘅。而呢一個咧，都係話可以幫到大家嘅情緒有所舒緩。佢個名咧有趣，叫陰影日記。 我以為啲憤怒日記。 因為咧，即係近排都好多關顧身心靈嘅卡通片作品啦、即係嘉明又睇咗一部啦，咁啊嚟緊又有另一部啦。咁嗰套咧就直情係喺輔導學入邊咧好好嘅講解嘅教科書嚟嘅、即係教你啊點解你有 joyful 嘅，點解你會有羞。羞恥心嘅，点解你会嬲嘅咁样？咁你嘅脑入边究竟发生住咩情绪？咁我觉得啊，真系好好、啊、 其實即係有陣時候我哋細個嘅時候成日都唔明白自己點解無端會嬲啊、嗯，自己會覺得羞恥啊，嗯、自己會怕醜啊咁樣。咁但係咧睇多啲呢啲卡通片形式咁樣去講一兩講咧，啊自己好似舒緩到啲嘢咁樣咯，有啲嘢 release 到出嚟咁樣。 係啊，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 release 嘅方法，即係令到大家開心啲，舒緩咗自己嘅一啲唔開心嘅情緒。咁咩叫陰影日記咧？嗱，我哋就唔使感恩啦，我哋就今日寫下我今日有啲咩唔開心。反而系写呢一个，咁诶，当然啦，大家写嘅时候咧，可以即系装修下屋企先，装修即系咩咧？摆啲香薰啊，整暗啲啲灯光，等大家系一个好 relax 嘅情绪嘅。咁、但系大家第一个题目要写嘅咧，就系谂下今日嘅自己，或者系呢一个 moment 嘅自己啊，你有冇遇到啲心情唔好嘅事？咁、如果系有咧，你就写埋究竟系有啲乜嘢事令到自己有一啲负面嘅情绪。咁但系大家都知啦，负面情绪都有分嘅，你系嬲啊，你系唔开心啊，你喊啊，点样？咁你写得好清楚嘅。可能是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些未甚至未发生的事嘅，譬如说啊，我咧听日要比赛，我好惊自己听日会失手， 有焦虑， 有焦虑。嗱、这个未发生噶嘛，咁但系咧，因为你自己其实喺个脑度系咁谂咧，你反而系会令到自己更加 panic 噶，即系更加惊嘅。咁、所以咧，当你写咗嘅时候咧，第二个方法就系谂啦，你要点样做啦？ 系 啦，咁你就要喺下面写埋啊，可能咧原来我知道自己系好紧张嘅，咁我就写下，譬如我今日就练习多啲啦。咁、我已经练习咗嘅时候，其实嘅话听日应该系交俾听日嘅事啦，就唔系今日嘅事啦。咁、样嘅话咧，其实就可以翻翻去第三个啦，就系谂下，其实你呢一个行动，譬如我听日要参加呢个比赛，点解你要参加先最重？ 啊！当初嘅初心系点样呢？ 系啦，点解你要参加先？哦，原来系因为咧参加完呢个比赛之后咧，我可能可以成为我成为梦想嘅踏脚石。咁、其实咁样咧，反而又燃起咗个希望俾你嘅。 系， 所以其实咧，佢系一个过程嚟嘅。首先就写自己有咩唔开心，然后再写自己点样去舒缓，最后揾翻自己嘅初心。咁、成个过程之后咧，你每日咁样写咧，其实都几舒缓到大家个情绪。 我知唔止舒缓啊，好似我头先听。船仔咁样讲啦，好似一个叫做咧身心灵排毒咁样， 系啊， 即系有啲嘢唔好成日积住喺入边先，即系你琴日又惊完，今日又焦虑，焦虑完又惊，咁好似不断无限轮回咁样。咁但系与此同时就系你写完出嚟之后，好似头先船仔咁样讲，啊，你知道自己因为乜嘢会焦虑先， 系 咁你因为呢样嘢，咁你克服咗佢，或者你诚实咁样面对，系我真系会惊嘅，听日比赛，但我惊都。几好啊！起码我重视呢一个活动或者呢个比赛先会惊啫，系咪先？ 同埋透过具体写晒自己啲感受嘅过程咧，你由原本唔识处理自己有啲大情绪，去到真系可以好实在地话到俾自己知，究竟我呢一刻担心嘅系啲咩嘢，自然就好容易揾到解决方法咯。 系啊，咁所以大家如果今日系有啲苦恼或者烦恼嘅时候，趁住呢一个时间，不如都试下写呢一个叫做阴影日记，希望大家今日开开心心啊！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這个环节咧，今日继续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啊！ 早晨好，大家好， 系同大家咧一齐睇睇啊吓，咁啊，美国方面咧个联储局啦，一连两日嘅议息啦，咁啊会啊吓，咁啊睇翻咧，咁啊就呢个息口啊不变啊吓，咁啊降呢个预测今年咧只系有机会减0.25厘，不过咧其实个会后声明咧先系重要嚟嘅，咁啊通常咧礼拜四嘅时候咧就无道有偶制 ，Dicky 咧同我哋主理呢个环节啦，咁啊 Dicky 嘉宾你要讲下今次咧阿鲍威尔阿鲍 Sir 咧究竟啊会后嘅声明啊个说法系点啦，而今日啊无论系美股同埋港股，你嘅观察同埋预测又系点咧？咁交俾你讲好嘛，唔该。 好，咁啊，逐样嚟啦吓，因为咧，即系讲到环球金融市场嗰个嘅情况咧，都即系相当之复杂嘅。咁但系先讲下，即系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市场对于美国嘅减息预期先。嗱，先讲咗一个喺而家呢一秒钟嘅结果先。当然呢个结果经常都会变化噶啦。讲紧就系期货市场嘅反应啦，即系话而家去到年底，究竟市场普遍认为即系联储局减息嘅机会率有几高，次数有几多，同埋幅度有几大呢？咁而家咧比较主观嘅愿望咧，就觉得系我过去嗰个比喻，一次起两次止之，两次止嘅，即系话而家咧觉得咧减两次嘅机会率咧，喺呢一秒钟咧都仍然系相对地呼声高啲嘅，去到十二月嘅时间咧。43% 嘅機會咧，係可能咧係減50个点子嘅，而減25个点子嘅機會咧係31%。嗱，當然呢個係期貨，期貨日日都喐嘅，咁唔代表啲咩嘅。嗱，不過咧，起碼就代表咧，當大家睇完今次聯儲局嘅議息會議之後，除咗維持利率不變係預咗之外咧，咁亦都睇得到咧幾樣嘢嘅，就係話。會後聲明咧都講就話，而家通脹咧就係邁向咧呢一個2%嘅目標咧，其實係有啲進展嘅。咁仲有即係其他啲經濟活動，譬如話就市場都仍然幾勁啊，咁失業率咧都仍然比較低啊。但係關鍵就係通貨膨脹過去個一年都係慢慢咧係落翻嚟。雖然而家都唔夠低，但係都已經係落翻嚟。咁所以咧明顯地咧到現在咧。對於呢、這、一個即係通貨膨脹咧，即係邁向目標咧，係有進展嘅。咁但係又係嗰句啦，即係距離即係減息咧，即係都係未夠信心嘅。即係包括成日都話未夠信心做呢樣嘢住啊，繼續都要睇下勞動力市場有冇一個即係轉弱嘅情況啊，各樣啦咁。咁但係咧，客觀嘅事實就係、是、譬如話，即係講到呢一個聯儲局啦，咁佢哋亦都即係唔係每一次開會，但隔次咧亦都對於經濟有一啲嘅展望，咁亦都將咧就係、是、今年嗰個核心嘅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嘅預期咧，其實咧就係、是略略上調咗嘅，咁而家係2.8%嘅，咁所以就簡單啲講啦，其實就喺呢一個議息會議之後咧，未有太大變化嘅，即、就、係、是、對於未來嗰個減息預期，過去都有講過啦，即係話無論而家議息嘅結果，甚至乎一啲嘅經濟數據，對於嗰個聯儲局個減息嘅預期咧，都嗰、那個變化唔係太大嘅原因係本身都係諗住一次起兩次止㗎啦。即使最快都九月㗎啦，咁即係而家其實就唔會有太大嘅改變囉，即係對於原本嘅呢個預期。咁所以就對於股票市場嚟講呢，即係唔可以話係壞消息啦，因為而家即係唔係話會係將嗰個減息嘅預期降溫啦。咁所以呢個股市呢早段呢都係即係受到啲刺激嘅。咁但係尾段呢就即係升升下呢就個道指就冇乜力咁解。但係個 S&P500 指數呢同埋個Nasdaq 咧都係再創咧，就係呢一個收市新高。咁其實即係簡單啲講，都仲係好勁㗎。即係講緊 S&P 嚟講，都即係又係新高，又再新高，連續都成三日又再創新高㗎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外圍美股嘅表現咧，即係並沒有因為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咧而係有點樣太大驚嚇嘅。相反嚟講咧，就係同之前大家嘅預期咧，基本上就非常之接近咯。 嗯，納指啊更加叻添啦，講緊咧就升咗264点啦。咁特別咧，如果你有聽呢個環節咧，咁 Dicky 都有講話，喂，其實即係三雄啦，即係 Nvidia 啦、Apple 啦，同埋咧呢個微軟咧，都齊創呢個收市嘅新高喎。琴日都完整地交到功課啦，哪怕你話蘋果嗰、那個叫做 AI 出嚟，第一日咧好似咧無甚了了，啊，第二日咧大家又開始，咦，好嘢嚟嘅喎，咁樣睇嚟咧，即係 AI 嘅速度咧。都 快唔得过咧呢个股票市场嘅消化，咧市场咧真系要慢慢 dip 下 dip 下咧，先觉得哦劲，好劲咁样，即系嗱，咁啊 Nvidia 拆势啦，咁拆势之后就继续有破顶嘅一个迹象啦。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讲下咯，其实即系依家都好多朋友都喜欢投资美股，咁啊交俾你去分析，唔该。 好啊，三大指数咁啊，讲紧即系虽然即系表现不一啦吓，但系其实都系屡创新高嘅。咁啊简单啲讲啦，即系讲到过去咧，我谂我都经常喺晨光嘅时段或者我自己做访问啦，都有讲噶啦。即系得 AI 就得天下，咁啊做王者即系 Nvidia， 咁王者有微软，咁而家咧就加多个王者落去咧，就系呢个苹果啦。咁喺过去我谂即系有听过呢个环节嘅，喺即系美股嘅七雄，咁我就经常都系话最睇好就系呢三只啦，最唔睇好咧就 Tesla。咁当然啦，喺过去嘅股价就真系都叫做比我不幸严重嘅，应该话有幸严重先啱。咁但系咧讲到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就真系几叮当码头嘅，可以再分析嘅。头先咧 ，O 都讲咗几个重点嘅，就系、是、第一，咁而家即系苹果已经将。即係簡單啲講啦，呢四個字人工智能就放咗喺佢啲所謂嘅即係應用嘅一啲嘅場景上高，咁呢個都真係幾厲害下嘅，因為即係好入屋㗎呢件事係，即係同以往可能係再有少少唔同嘅。咁而再者第二件事咧，就係講緊蘋果同微軟，咁大家都知啦，兩者咧一早已經係即係入咗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咁所以咧佢哋三大嘅指數嘅成分，仲要係好權重嘅股份，咁啊～但是呢讲到 Nvidia 就未㗎嘛。不过呢又系嗰句啦，如果即係 Nvidia 拆势咗之后个股价系呢啲百零蚊美金嘅水位呢，我个人都会觉得呢其实即係入道指呢都系即係所谓嘅即係话指日可待嘅。只不过系即係道指唔系好似恒指咁三个月就一定会开始会检讨一次成分股，喐一喐嗰啲嘅即係权重，佢就唔会。不定期咁，但系咧，其實絕對係叫股，因為過去我都有解釋過嘅，就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咧，係所謂嘅股價加權平均，這個都我記得都好幾年前都解釋過呢件事噶啦，即係話邊個股價大咧，對個指數比重影響就大，因為呢個係道指即係百多年前咧成立嘅時間嘅一個嘅即係計算嘅方法同基準，咁而家都沿用至今嘅，雖然都係有少少 multiplier 啊，即係當你測試嘅時間，盡量將嗰、那個權重影響降低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就真係有呢個衝擊開始，而家咧大家就會諗呢樣嘢啦。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其實大家都仍然係睇住呢幾間公司，甚至乎睇住佢哋嘅即係盈利嘅能力啦，業績嘅展望啦。咁所以就又係嗰句啦，即係得 AI 得天下，其實得呢幾隻講即係講緊即係成日都提嘅呢幾隻美股咧。基本上已經係即係可以用笑逐顏開嚟形容，是但有一隻都掂啦。今年都已經即係當然，如果有嗰隻叫 Nvidia 再開手指啦。咁但係暫時我都睇唔到話個趨勢會點樣好大嘅逆轉咯。即係話呢三隻股份可能都係反覆，仍然都會係比個大市係為之表現好，甚至乎應該係話。个美股如果再继续高歌猛进，其实都会系靠佢哋 啊。咁啊，关心完美股咧，当然啦，要聚焦睇埋港股啦。咁啊，港股咧，琴日啊，虽然要跌啦，但系睇翻咧，隔晚美股大跌底下啦，港股 ADR 咧都有升100点到啊。大型蓝筹股咧喺美股时段咧都普遍向好嘅。咁啊，同 Dicky 可以讲下呢、這、一个，其实咧睇到恒指咧都真系有个支持力度喺度。边个支持咧？北水咁啊，北水咧连续第19日流入啦，今年以嚟啦，已经啦，净流入咗超过咧3213亿元人民币嘅，已经咧系远远超过上年全年嘅水平啦。即系依家我哋大概系6月13号到，已经我哋用咗半年时间，已经追到上年全年啦。咁啊，讲紧个北水卖股啦。咁啊，睇翻报告出嚟咧，就全部都系买一啲咧中概股嘅。咁啊，今年以来流入最多咧，譬如中国人。第二就中移动啦，咁啊，中海友啦，咁等等啦，唔逐一去细数啦，咁都几夸张，见到资金都系拥抱中国概念股或者叫中特股啦，咁样 ，Dicky 点睇啊？呢个情况咁啊，散户股民又可以点样去观察一下咧？交俾你讲埋啦，好嘛？ 又好啫，咁其實頭先你提到股份咧，有啲股價咧都仲係屢創新高添，即係話就算個市跌啊，恆指由高位近期高位咧19,700都回翻足唔少下啦，係咪18,000都穿一穿啦？咁但係頭先提嘅，例如哇，中特股當中之表表姐中海油咧，咁啊真係完全好似同個恆指冇乜關係咁嘅，即係恆指回佢又唔回，佢又升，恆指升咧佢又升咁樣嗰種狀態。咁我諗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咁同埋。是客观的事实，就是北水佢最中意两种股份嘅啫嘛，就是第一，佢哋好认识好中意而买唔到嘅，即係话喺内地冇上市嘅咪就係中海油呢一类囉，咁同埋估值又吸引嘅咁样。咁再者呢就係、是、有一啲呢就係佢哋买到但係估值喺香港平啲嘅，咁就係成为咗佢哋另一类比较即係乱赚嘅股份嘅类别，即係 H 股又折让嘅呢一类。咁所以喺过往嘅趋势其实就即係冇咩太大变化，同埋亦都讲緊北水，其实你话诶咁系咪佢哋睇错呢？唔系嘅，我会觉得系咁，即係北水其实都系一个个指标嚟嘅，即係个指标包括系即係佢哋买入嘅股份基于啲咩理由呢？咁可能大家都话喂唔系喎，咁而家点解啲北水一路入个市都一路回嘅？但系要留意一下呢、這个系一个即係成年嘅趋势嚟嘅，有一段时间系一路入一路升嘅，只不过系而家即係喺我眼中都系一个所谓嘅牛市嘅一个嘅调整啫，咁大家都应该记得啦，即係喺当时个零月前恒指去到19,700，咁我都即係好准确地讲过啊，呢个指标即係从几个技术分析嚟嘅角度，19,700阻力真係会好大㗎喎，咁无到有啊，真係去到嗰个位见顶，咁跟住而家亦都落返嚟18,000啦，咁我会觉得从一个比较理性啲嘅角度，咁再下望支持位嘅话，咁250天线就近在咫尺啦，即係讲几百点啫，咁我会觉得呢个水平守得住嘅机会率都够嘅。咁同埋亦都反映得到，即係北水嗰個嘅即係話投資嘅意欲咧，其實都係幾一個主題性，就係、是、中特嘅概念。簡單啲講就係咁樣啦。咁但係你問我客唔客觀、理唔理性咧，我又覺得都幾合理嘅。因為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刻，哇！即係大家都眼見㗎啦，中美嘅博弈唔係中美嘅，而家係即係全球各國之間嘅博弈。譬如話講緊由土耳其到歐盟咁加徵咗中國出口車嘅關税，咁中國啲電動車部分就跌到一波碌啦。尋日嚟講，喂，咁但係而家歐盟即係亦都擔心可能會被中國反制喎，歐洲上市嘅一啲車股，佢哋估計一樣受壓，所以變咗其實喺我眼中，哎呀，即係任何呢啲關税嘅博弈都唔係正面嘅，因為只係會有一啲反制嘅措施啊，無日無之咁樣，其實咪影響啲企業做生意咯。不過冇辦法啦，即係而家喺呢刻，即係全球金融市場有一啲嘢咧，就真係比較係即係政治掛帥咗嘅，咁所以就亦都解釋得到點解即係即係當即係話歐盟制裁或者係推出啲關税嘅時間，反之而佢即係當地嘅部分啲車股嘅股價都受壓，就係建基於呢個原因。 咁啊，多謝 Dicky 啦，今日咧深入淺出咁樣同我哋咧方方面面。咁样啊，由美股嘅世界咧，讲到嚟港股嘅世界咧，再讲埋咧中特股嘅，咁啊 ，Dicky， 听日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你。 好啊，多谢 ，thank you， 拜拜。So listen up. 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热爱靠近。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看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Now one, two, three. three, eight.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如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在那刻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igh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谁彻底，我要跳舞要高歌，跳到世界也许不冷静，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忌，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 佢系郭富城有呢首作品 Exit， 系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嗱，依家咧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大家要注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惠灵顿国际机场，开始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新西兰卫生部长雷帝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黄小龙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强话：今年系中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佢呢次访问新西兰系为更续传统友好、促进互利合作、推动共同发展而嚟。佢期待同新西兰领导人同各界人士就中新关系同共同关心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打造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5.25厘至5.5厘不变，连续7次会议维持利率在同样水平，符合市场预期。而反映未來利率走勢預測的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只會減息一次，幅度 0.25 厘，較3月時的預測減少兩次。在聯儲局公布利率決定之前，數據顯示美國5月通脹率放緩至 3.3%， 核心通脹率亦都放緩至 3.4%， 是2021年4月以來最低。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當局將今次通脹數據表現視為對抗通脹有所進展，但是仍然未足以令當局有信心開始放寬貨幣政策。新華社發表評論說，中國期望歐盟認真重新考慮對中國電動車徵收關稅，停止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評論指出，中國和歐盟在重大經濟和貿易問題上合作對彼此最有利，又認為對於歐盟來說，利用中國的優勢發展自己的電動車產業會更具成本效益。歐盟委員會公布關於對華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的初步裁決， 計劃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車徵收高達 38.1% 的臨時反補貼稅，如果無法與中方達成解決方案，將會從7月4日起實施。在北京，商務部形容歐盟的做法是赤裸裸的保護主義行為，批評歐方無視中方多次強烈反對，中方將會堅決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捍衛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9,048點，升17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8，日元156.78，瑞士法郎0.894，加元1.373，人民幣7.242，英磅對美元1.28，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22.3美元，賣出2322.69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啊。咁先讲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对出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噶，就系、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啦，即系近住入狮隧嘅支路嗰个位咧，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宝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宝达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马油塘噶。就是宝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宝达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马油塘。连德道去返秀茂坪方向近住康华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连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康华苑一带呢都係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畅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区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主持 Johnson 阮德昌啊。如果你问我点解要做 DJ 啊，我因为可以24小时都陶醉在戏曲的世界里面，同埋24小时都可以陪伴着大家嘛。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激情音乐节奏，无穷摇滚魅力 ，Super Moment 呈现闪耀时刻。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 原来我哋而家成日讲嘅咧，机会只系留俾有准备嘅人。 系， 原来系巴斯德讲嘅。Dans les champs de l'observation, le hasard ne favorise que les esprits préparés。 唱个中文好透， 因为中文未全部翻译晒。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一齐去睇下有冇咩办法咧。如果今日你有啲坏情绪，有冇啲急救嘅办法，都可以帮帮大家嘅。 哦，急救嘅办法啊！坏情绪通常我就会穿啲鲜色衫咯， 系 哦， 系啊。通常如果我个心情唔好，或者我觉得嗰日可能好忙， 系、 要氹下自己嘅话，如果穿翻件鲜色啲嘅衫咧，望落去起码个人好似精神啲。 哦，咁啊啱，系啊，我自己就会快剪一个头发咯，系啊，剪掉 烦恼丝， 烦恼丝啊，咁、样梳个靓发，咁啊自己心情都会好。同埋咧，有阵时即系你人大咗咧，我唔系特别迷信嗰啲人嚟，不过。真系无端端一年入边咧有两三日咧，真系头头碰着黑噶喎，会即系你攞部电话出去啦，部电话唔记得插电啦，即系总之突然间喺一个钟头咧，最坏嘅嘢可以发生晒咯，咁样咁 touch 啦。 但系咧，我之前真系有，我咪之前问过你，我话嗰期我真系好似有啲晕滞。 你啊，你啊， 系啊，你咪叫我剪头发嘅、 啊， 我即刻剪咗头发，我咪剪咗而家染咗呢个。 有冇好咗少少啊？ 好咗好多。 好啲啊！咁交俾你啦，今晚嘅六合彩六千几万。船仔仲想记得请我食早餐啊，系好卑微啊呢、這个要求，唔系咁啊，希望大家都开心，系开心开心， 系啊。咁另外咧，我都有一个少少嘅方法嘅，咁、呢个咧就系、是、因为 mindfulness 啦，或者系啲冥想咧，其实好多时都系讲你专注当下嘅，即系专注当下，可能系啊，你闻紧嗰啖空气系咩味啊，你掂到啲乜嘢啊，咁、所以咧，我都有一个方法叫做五四三二一嘅。五感练习法 乜嘢嚟噶？讲嚟听下。 嗱，五啦，首先五先，我哋就讲下我睇到五样嘅嘢，即系好无聊嘅、我见到有一张报纸喺我面前，然后我见到有部电话，我见到有嘉明个袋，我见到阿 O 上面戴住嘅耳机，同埋我见到嘉明嘅咖啡咁样啦，类似咁样，我就需要讲嘅啫。咁之后第四咧就系、是、我要揾。我要听到四种嘅声音，譬如我听到一啲风吹树叶嘅声啦，我听到可能啊，如果你有标嘅，咁你听到啲标喺度嗰啲滴答声啦。另外咧就听到譬如车声咁样， 系 啦，咁环 境嘅声，留意下， 你用个耳仔嚟听，呢个就四啦。好，到第三啦，就系感觉三种你摸到嘅嘢，譬如你摸下你件衫嘅质地， 系。 之后再摸一下、可能你只手、原来你手几干嘅，之后咧再摸一摸、可能原来我嗰张凳都几硬嘅 ，OK， 咁呢一个就系三啦，就系、是、用呢个触感。到第二啦，就系、是、一个叫做气味啊， 你闻下你周遭有咩味？可能你如果喺个大自然度，你会闻到草味啦。咁、喺直播室，我而家暂时闻到报纸味啦， 系报纸同埋咖啡味。咖啡味冇噶吓，冇呢样嘢嘅。我哋喷咗啲咖啡嘅香氛。 系啊，系啊，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啊啊。其实报纸味会比较出色啲嘅，系啦、啊啊。我哋成张台都系报纸嚟嘅， 可能有唔同嘅油麦味咯。 系啦，唔同嘅油麦味。好啦，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品尝到嘅味道。 系、 啊，可能你而家个口原来有少少苦苦地、涩涩地。咁、我就系闻到我个口有咩味咯？我个啱啱饮完水嘅水味咯，咁样系啊，我嘅水味啦。咁就系呢个五四三二一，其实咧就系好简单嘅五感啊，就系、是、我哋睇到嘅嘢啦，我哋闻到嘅嘢啦，我哋食到嘅嘢啦，然后我哋摸到嘅嘢等等嘅。咁、其实点解要咁样做咧？就系、是、如果你可能好紧张嘅时候。有啲人社恐，見到好多人好驚噶嘛。咁其實用呢一個五四三二一咧嘅方法，令到你即刻翻返去當刻啊、就係、哦，原來我其實都純粹係坐喺度嘅啫，我唔需要感覺啲情緒嘅，我唔需要咁驚啲情緒嘅，情緒係另外一樣嘢嚟嘅。當刻我只係坐咗喺度啫。咁但係因為點解用呢個五四三二一方法咁好，係因為你會好慢咯。你真係逐個感官慢慢去 sense 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方法係幾 work 嘅。如果你好緊張嘅時候， 咁大家又可以试下啦，即係关于呢啲放松嘅练习。头先呢船仔呢都深入浅出咁样讲解咗呢个五四三二一啦。咁有啲朋友有啲五感，譬如对嗅觉嘅敏感特别出众嘅，咁你又可以spare 多啲时间去做呢样嘢囉。 即係啲呼吸法啦，好似昨日我哋访问喺家长考牌学堂当中嘅校长啊，都有教大家有个花瓣呼吸法啦，纯粹从个呼吸入手都可以帮到大家，可以做一个真正嘅效果嘅。 相信大家唔舒服嘅时候都可能会去到医院希望睇医生，不过究竟古代嘅医院系点样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嘅初形最早就系喺汉代出现，到而家为止已经有两千年嘅历史噶啦。西汉嘅时候，瘟疫喺黄河流域非常之流行，所以皇帝就下令要腾出一啲屋，请嚟医生同埋筹备药物，免费为老百姓医病。所以呢个就有可能系世界上最早嘅居民隔离医院。而去到唐代嗰阵时，亦都设有一样嘢叫做还方。就是用来收容一些很穷的残疾人士和乞衣，而且特登是设有一个地方是用来隔离和治疗麻风的病人。去到宋代的时候，医疗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医院的组织也都慢慢变得完善， 朝廷开设了一样东西叫做安济坊的医院，入面有专职的管理人员和医生、病房、病历，朝廷甚至会根据医生的医疗水平给一个适当的奖励他。而当时这种医院除了设在北宋的汴京之外，亦都有在一些大城市见到，就好像是杭州苏东坡所创办的病方等等。不过讲到要建立好像我们现在这样现代形式的分科医院，就已经是近代的事了。就好像清朝的时候，李鸿章亦都曾经聘用过外国的医生在松江和昆山那里开设军用的医院。而最早现代化的医院就是1918年所建立的北京中央医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日啊，讲完嗰啲新心灵嘢咧，都可以咧沾染一下啲艺术嘅氛围嘅咁啦。话说系咁啦，由香港咧艺术发展局啦主办嘅第十八届咧香港艺术发展奖咧个颁奖礼咧，前两三日咧就圆满举行啦，咁样咁啊要恭喜汪阿姐啊！咁啊，阿姐咧就获得呢个终身成就奖啊吓，咁样咁啊，由呢个政务司副司长啊卓永兴先生咧就颁发嘅。咁啊，阿姐都有讲啦，话哦已经原来喺个演艺圈入边啦，无论系戏曲界啦，以至系自己歌唱啦，以至综艺啦、幕前啦。五十几年啦，已经佢真系将自己嘅生命啊吓，咁啊好大嘅一份儿咧，就奉献咗俾香港嘅叫做演艺圈咯。咁即系啊，阿姐真系好嘢，好嘢，好嘢， 值得攞呢个终身成就奖， 即系好敬业闹业嘅。有阵时咧，我讲真，入行嘅时候咧，阿姐真系好前辈，前辈级啦。我真系唯一一次同阿姐做过访问，咁咧嗰一次咧，仲要咧。玩 game 啊，即系用电台嘅方法去同汪阿姐咧去玩游戏。咁嗰阵时咧系好似船仔咁样咧，啱啱入到嚟电台咧，即系觉得 点解死眼 战兢兢 咁 样？激欧仔点样咧？咁嗰阵时个拍档咧叫泰山，你都识噶啦，系啊，咩嘢煮嘢食好咧？成日都煮嘢食啊，泰山。咁嗰阵时有个节目啊，同我一齐做，咁我访问阿姐手都震埋，即 系 手都震埋，同埋咧。阿姐嗰个气场咧，佢明明系好亲和噶，但系咧， 你都系会惊嘅， 系会好惊，我真系惊到咁样咯。咁你而家问翻阿欧咧，我都觉得啊，记忆犹新。咁跟住咧，阿姐咧，佢讲咗一句说话，做完晒玩完晒，好开心、啊，仲有冇得玩啊？系、 哦、 啊，继续玩下，多啲叫我上嚟啦，咁样即系你。令你成个人咧系会好开心咗一整日咯，呢啲就系演艺圈嘅前辈啊，就 系 大姐大嘅风范，真系好厉害，好厉害， 好开心， 系啊， 令你好开心啊，有呢一个体验， 系啊，好，我而家讲翻都有少少， 都有啲毛管动嘅感觉，我好感动啊， 阿姐好嘢， 好嘢， 咁当然啦，即系有其他今次香港艺术发展奖啦，就仲有其他得奖者，包括咧杰出艺术贡献奖啦，得主就系莫华伦博士啦，咁啊，喺呢个演艺工作者入边咧，有一啲叫做艺术嘉年奖咧，有一个真系要恭喜佢啊，Herman 导演啊，邱伟涛导演系啊，一个我哋都认识嘅导演啦，系啊，咁啊 ，Herman 导演嚟紧都会有喺新嘅电影啦，咁样关于海关事嘅，咁啊，预祝你票房成功啦，咁样咁啊，系啦，咁啊喺艺术界别就多得有呢一班嘅人才啦，咁啊继续推动住香港嘅艺术界别，无论系戏曲啦、戏剧啦，以至咧电影嘅界别咧，都有多啲维度嘅扩张啦。 系啊，讲到电影咧，真系好需要大家。 去入場支持，除了看串流平台之外，始終走入去電影吃住炮谷去到欣賞電影都是一種的體會來的。 是 如果是小朋友同可以大人一起在暑假期間找些啱細路仔看的戲，一家大細去享下家庭樂呢，都是非常之開心的一件事啦。啊，所以又可以同大家關注一下咧，嚟緊就係第八屆嘅香港兒童國際電影節。哦，嗱，呢一個電影節就係期間限定啦，就會係今年嘅七月六號至到八月四號期間舉行嘅。咁當中咧，只係有一間戲院咧係做呢一個嘉年華當中嘅所屬戲院嘅啫，咁就喺九龍站嗰間啦。咁喺呢一 通常都係佢係主場館嚟嘅， 係啊，因為佢附近又會有埋少少啲嘉年華啊，有少少工作坊啊咁樣，咁就變咗成件事除咗話睇戲之外咧，都會有多啲唔同嘅合家歡時段嘅。 我以為係喺下邊留完兵，跟住就即刻合家歡上去入東正街二，東正街二留完兵係時候，爹哋媽咪都攰啦，坐下先睇套戲先。 又有遊樂場咁樣。係 啦，咁留兵隔離又食薯條漢堡包先咁樣。即係我覺得嗰個配備都係好啱數嘅，突然間覺得嚇。 今屆啲電影都幾多唔同嘅國籍嘅喎，都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啦。譬如話咧，有一套我自己覺得幾有趣嘅係講接子飛機。泰国的电影来的，叫做《飞出我天地》啦，真人真事讲下啲泰国的农村男孩们咧，意外赢咗个掉纸飞机的比赛，点样可以赢一个比赛？邀请你去日本玩国际赛，哇！咁啊，呢一位本身我冇谂过掟下纸飞机可以有机会出国噶嘅男仔，佢点样可以为咗参与呢一场嘅比赛去排除万难，去到去日本呢？又甚或乎佢点样可以为到呢一件事，原来先至发现，我冇国籍噶，因为我喺农村出世，我喺啲好乡下嘅地方，我冇谂过要搞个 passport。 系，因为我估计心机旁边嘅听众，我哋认识嘅泰国就一定系曼谷啦、芭提雅啦、清迈啦等等啦。咁但系咧，其实去到泰北啊嗰啲地方咧，仲真系好多地方系未开发嘅。就话好似嘉明咁样讲，学习系有问题，我冇上过学嘅，即系冇翻过学嘅，冇保障嘅。咁就系因为一个咁嘅缘故。其实都是关心紧当地一啲少少嘅社会议题或者学童嘅一啲情况出现咗咯。 系啊，咁啊，有甚至可能小朋友再细啲啦，未必可以成个几两个钟头坐定喺戏院度嘅，咁亦都有一啲短片系列啦，可能大概二十零分钟，甚至乎十几分钟咧，都可以有一啲好精彩嘅短片俾大家去感受一下咩叫做小电影啦，或者系电影嘅。 系，我都睇到有啲访问系访问翻啊，今次嘅叫做代言人啊，余香莹啊，靓妈啦，系亦都系影后啦，张丽华都话，带小朋友去睇戏都系好开心嘅咁样，同埋佢最劲嘅体验就系咧，带小朋友去睇戏睇妈咪做戏咧。 妈咪咧喺入边嘅， 但系妈咪好认真嗰一场噶嘛？ 点解咁样嘅？ 妈咪你做咩喊啊？ 妈咪你做咩唔化妆嘅？ 妈咪你做咩闹人啊？ 系做咩闹人？讲笑。 就仍能寻回心里恶魂，谁能拦住你敏感？ 这刻你人在低谷，难歌声会飞上云层。Dream on， 永远有诗跟远方，人人想将你梦想散藏，你别压低嗓子那份狂。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将近九点钟，可以呼吁下电话喎，1872388。今日咧晨光 Morning Call 咧，继续啊，有啲位置预留咗俾听众朋友，可以打个电话嚟咧点唱翻嘅。咁啊，今个礼拜就大节啦，咩大节啦？父亲节咯。嗱，父亲节咧，大家真系要重视一下嘅，因为咧。传统啲香港男士咧都系比较古叔啲啦，同埋低调啲啦，系啊，明明想做嗰啲嘢又唔会讲出嚟嘅。食咩啊？食咩啊？是但啦，冇乜所谓啦，唔使等位就得噶啦，咁样嗰啲咧，其实唔系噶。我觉得咧，好多父亲咧都有一颗少女心嘅。其实你带啲爹哋咧去啲开心啲、缤纷啲嘅地方咧，对于佢哋嚟讲系一种新奇嘅体验嚟噶。所以真系可以试试谂谂去呢个礼拜日。嗱，1872388，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早晨，早晨，9:09嘅时间啦，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咧联储局咧维持利率不变啦，而反映咧联储局官员预测经济同埋货币政策走势嘅点阵图显示咧，以中位数计今年内咧只会咧微微减息0.25厘嘅啫。咁但系咧议息结果出炉之后咧，最新嘅数据显示咧美国嘅通胀咧稍稍降温，所以咧美股咧，三大指数有少少个别发展，不过咧，其中啦，标指同埋纳指咧，连续三日咧创咗收市嘅新高嘅，咁啊，道指要跌，微微跌，跌35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64点啦，咁睇翻咧。英伟达啦、苹果公司咧、微软咧，齐齐创咗收市嘅新高啊！吓咁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升咗100点， 香港呢边嘅大型蓝筹股咧，普遍都系向好。睇嚟咧，今日有机会咧开出嚟已经重返咧18,000点嘅水平啦。可唔可以咧慢慢啊，逐步逐步又上升翻上去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精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请前香港剑击代表队嘅成员啦，卢珊珊教练同我哋分享嘅。珊珊教练，早晨啊！ 大家好。 好，咁啊，讲下啲剑击文化先。咁啊，依家咧，香港咧，无论系男剑手同埋女剑手咧，都有好出色嘅成果嘅。就算咧，你去睇，譬如佘善欣啦，或者咧，朱家望啦，即系佢哋嘅女团啊，即系当我哋睇到歌唱嘅世界嘅女团啊，我哋嘅剑击世界嘅女团咧，都不遑多让啊吓。OK， 你去睇到佢哋啊喺国际舞台上边有好成绩咧，你感受系点？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就系、是、香港有冇条件成为一个剑击城市咧？咁交俾你讲啦。 咁当然啦，佢哋咧，我哋即系香港呢个女团咧，我觉得都系即系好出色啦，真系系啦。咁亦都睇到佢哋喺呢段时间嘅投入啊、努力啊咁样。咁亦都即系。我覺得是係佢哋努力的成果嚟嘅，的確係。 因為我見到你教佢哋嘅時候，頭先講女團咧，不得不提咧，其實佢哋喺你教佢哋嘅時候咧，已經喺亞洲青少年啊劍擊錦標賽咧攞到好多個牌啦，以至咧23歲嘅亞洲劍擊錦標賽嘅金牌啦。咁我估你去教佢哋係一定有你嘅心法，同埋咧一定有你嘅訓練模式啊，去指導佢哋啦。咁啊，栽培到呢一代嘅劍手，既然咁好。你覺得係咪香港都真係有機會即係成為劍擊嘅城市？我哋有啲得天獨厚嘅條件咧，咁樣。 香港人咧就即係好有拼搏精神啦，同埋好講究效率啦，咁樣。咁對於呢個劍擊運動裏邊嚟講咧，我覺得都有咗一個先天嘅，即係有一個精神喺裏邊㗎。 譬如啦嚇， 因為我哋劍擊點講咧？叫做。我哋都唔会死练难练嘅，我哋都希望追求方法，系咪？咁亦都我哋有科学嘅团队啦，有运动嘅心理啦，各方面嘅支援啊，亦都有物理治疗师去 support 啦。其实周边亦都而家都系即系叫做朝住一个运动科学嘅方式咧去训练嘅，令到成件事更加有效率，系啦，亦都避免受伤，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 咁呢个都关事，因为咧即系剑击运动员有时一伤咧，可能一个赛季咧都唔打得啦，咁就真系难搞啲。宏观啲咁睇啊，喺亚洲嘅剑击世界，当然国家队都好厉害啦。咁除咗国家队以外，咁香港亦都叫做占露头角啦。但系欧美嘅剑手，我成长嘅年代虽然唔系睇好多，但系佢哋都系叻嘅，同埋都系劲，特别系意大利嘅剑手，好似好反应好快咁。嗱，呢个唔知系咪主持人嘅一个误解啦。依家当今剑坛最强嘅一啲国家或者地区又系边一度咧？ 其实我哋中日韩咧，其实都系一啲好强国嚟， 系好似南韩嘅剑手都好劲， 好犀利。其实亚洲区嚟讲咧，我哋对于一啲细致技术。嘅運動咧都係佔優嘅，係啦，即係我哋嗰個專注力啊、細肌肉嘅控制啊、高技術含量嗰啲咧，我哋都係亞洲人，我仍然都係覺得佔優嘅。咁樣，咁歐洲嚟講咧，其實佢哋普遍咧，佢哋嗰個發展係歷史悠久過我哋啦。始終劍擊係歐洲源於歐洲噶嘛，係咪？咁佢哋嗰個訓練嘅模式同埋成個文化體系咧係比較成熟一啲嘅，係啦。佢哋嗰個實戰力係強好多嘅，雖然佢嗰個技術咧可能未必夠我哋咁細緻，但係佢哋嗰個戰鬥格佢哋有一定嘅戰鬥格， 即係擺出嚟個架，嗰個架都係好似有個氣場 可唔可以架細啲咁樣係嘛？ 咁啊，再加埋歐洲嘅人嘅體格啦，係啦，咁有個先天嘅優勢喺裏邊啦，咁樣對於劍擊嗰個參與度咧，其實都係都多嘅，係啦，咁樣咁你頭先提及嘅意大利咧，咁其實佢哋係好有自己嘅一套體系同埋一套。叫做 philosophy 嘅， 系系，关于剑击嘅哲学咁样， 系 个哲学系咩？咁意大利嘅剑击哲学， 佢哋会有自己嘅睇法啦，同埋喺训练当中咧，佢哋嗰个灵活性啊，同埋变通性咧系好强嘅， 几有趣喎、啊、呢、這个。咁当然啦，即系我哋透过大电波都唔能够咁深入地去讲，大家可以上网搵多啲资料谂下，喂，究竟意大利嘅剑击哲学系点咧？咁大家系可以 study 下啦。不过请珊珊教练上到嚟咧，我真系有两个范畴，我都真系好想问埋嘅。第一就系咪藉住香港队有啲好嘅成绩咧？其实你哋去叫做搞啲training course 咧，都真係越搞越多，以至就係關於劍擊文化嘅好咧，你哋都真係點點開花。其實啲活動中心啊，可能新界區有一個，香港區咧一個都唔夠，要開到第二個。咁係咪真係有少少？我唔可以講供不應求啦，即係真係個需求，市場嘅需求真係越嚟越大咧。你見到呢三年咧，唔好講到咁遠，係嘛？ 咁當然啦，張家朗攞咗獎之後咧，大家對呢件事嘅認知度係有一個爆發嘅。 係啊，因為我估我由細到大我都估唔到劍擊可以喺國際舞台，我哋真係可以攞到奧運金牌。即係最詬異係家朗啦，再詬異啲係游水嘅，其實游水即係何詩蓓係。我真係，我估我人生入面我未必估到香港有代表隊嘅成員可以喺游泳嘅舞台攞牌咯。其實係好 impress 嘅。講真呢一樣嘢係，你根本因為游泳嘅舞台就真係一個體型有個絕對優勢嘅，基本上係，即係真心嘅呢個都係。 有陣時咧，我哋即係。我點樣講？一個出色嘅運動員對於一個教練嚟講，都係百年難得一遇。 係啊，真係，大家都係唇齒相依咁樣。好啦，講翻頭先你話家朗攞牌都係對於劍擊嘅學習嘅需求都有個爆破啦。 係啊，大家知道啊有呢件事啊，以前真係唔知道，即係好似你頭先所講以前都係籃球啊、足球啊咁樣，但其實因為冇人知道劍擊啊嘛，大家對呢件事唔清楚。咁而家發覺啊，原來有嘅喎，原來仲可以攞到世界嘅出色嘅成績嘅喎，咁我哋又去試下咯，咁樣係咪？咁同埋喺香港嘅環境裏邊，即係地方有限啦，係咪？咁樣又可以唔使日曬雨淋啦。 嗱，呢個係重點啊，呢個係核心，因為你叫啲家長帶啲細路仔去踢波咧，好多媽咪都唔願意噶。佢通常咧都會叫姐姐去幫手帶，或者叫阿老公幫手帶啦，因為會曬黑咗自己幾度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喺個先天喺個我哋主持人打趣咁樣講，你有陣時足球運動香港足運點解有少少爭啲啲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原因。你叫啲家長可能入到一個劍擊嘅 training 嘅場地，哇！咁呢度有 WiFi 有冷氣，咁可以一路自己玩住手機，阿仔啊打，阿女啊繼續學劍啊學劍咯。一个钟都唔觉得好攰，咁真系有少少先天优势嘅，我都真系觉得，即系啲室内运动，特别系小球运动，譬如乒乓波咁样，都系有呢啲咁嘅得天独厚嘅条件咯，所以 系啊，咁大家又容易啲可以去到啦，同埋剑击都算一个个人运动啦，已经系咪？个人运动咁啊变咗亦都唔会受一个大嘅团体咁样，咁自己中意去就可以去。 不过剑击屋企又难啲 train 咯，会唔会系咁咧？即系你冇理由有嗰套嘢。穿埋套甲咁样，即系但系你，即系我哋细个乒乓波对墙打啊咁样，即系我估都有啲方法喺屋企 train 下剑击嘅，定还是好似你咁样，譬如你疫情期间你都会举办一啲网课，系上剑击课，其实屋企都可以有一啲装备或者有啲嘢系关于剑击方面系可以 train 得到。 初階嘅時候都可以有一啲簡單嘅嘢可以喺屋企做到嘅，咁但係譬如話高階嘅話咧，都係比較難啲，因為始終要有咁大空間啦，係咪？係啦，同埋劍擊都即係 會有你始終揸住個武器喺屋企揈，有啊，唔好有細佬妹嗰啲衝埋去啦。咁我哋一般就真係唔係話太建議嘅，係啦。 好啊，咁都係翻翻學校嗰度學係最好嘅。咁啊，多謝你哋啦，繼續致力去推廣劍擊文化啦。咁啊，多謝一年幾集咧，盧珊珊教練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啊，嚟緊月底咯，巴黎奧運啦，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同你做下啲電話訪問咧。如果香港隊有好成績嘅時候，咁你都可以幫我哋評述下啊，加朗呢一場就好關鍵之戰嚟啊，尤其是臨打奪金之前嗰啲四強戰咧，嗰啲先關鍵啊嘛，係咪先？咁因為去到金同埋銀咧，即係嗰啲就我估作為香港人緊張，但係都入邊都冇乜得太多討論嘅。反而四強之前嗰啲八強、四強戰就反而就有陣時走線方面啦，以至個技術咧都有機會請阿珊珊教練同我哋叫品評一下啦，或者評述一下好嘛？好，多謝曬你。 OK， 多謝大家。 拜拜。 餐台轉了木製的，可會有留意？還是你倦記，沒發現這小事？幾經奮鬥才平穩安居至此，我身份卻似家私，盼你在意。我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炽，热恋过了只得惯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一张梳化一块陨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好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阿昌你好嘛？ 早晨啦、 啊，早晨，嗯，早晨 各位。系啊，我哋追踪三十一，睇一睇究竟今晚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乜嘢精彩嘅电视节目先。先讲下7:35嘅铿锵集。 好啊，嗱，咁今晚嘅铿锵集咧，同大家探讨一个咧就比较少讨论过嘅题目啊，叫做应用科学大学。咁系咩嚟嘅咧？咁就系话说，原来早喺呢个2023年嘅施政报告咧，就提出咗啊。政府咧就會推動咧成立呢個應用科學大學，即係大力提升咧嗰啲職業專才教育咧獲得大學嘅學位地位咁話。咁原來咧喺今年嘅三月咧，香港都會大學咧就係已經成功獲批成為第一間香港嘅應用科學大學啦。咁另外有好多間有意申請呢個所謂嘅應科大咧，嗰啲自資嘅專上院校咧，亦都表示咧呢個專教育咧係更加能夠配合到我哋香港咧就業市場嘅需求咁話，咁但係咧就有部分呢啲應用科學嘅學位課程咧就被指啊收生率咧就比較偏低，咁究竟呢類課程要點樣定位先至係吸引到學生去讀咧，就真係幫到佢，即係幫到佢哋咧？另外啦，呢個應科大啊，就會為我哋呢個香港嘅專上教育帶嚟啲乜嘢轉變呢？嗱，咁啊啱啱考完公開試啦，可能有啲同學仔都會揀呢啲課程嘅，咁啊家長亦都未必好清楚當中係啲乜嘢嚟嘅，咁啊今晚7:07鏗鏘集，大家咧就可以認識多啲啦。 好啊，好啊，咁啊去到8:00你就要喐下咯噃，做下運動咯喎。 冇錯，咁啊，今晚8:00運動教室31呢個節目咧，就係我哋港台同埋康文署嘅合作嘅炮製嘅節目啦，就介紹一啲比較冷門啲嘅運動嘅入門知識，等我哋學下試玩啦。咁啊，今集咧就嗰、那個運動項目咧，即係幾冷門，但係幾熱血嘅。咁啊，有兩樣。第一樣咧就是、叫做龍獅運動， 哇，正喎、 啊！係啦，咁啊真係冇龍冇獅冇麒麟嘅啲龍獅運動，咁我都冇玩過，但我身邊有朋友就輕輕學過下，就話原來都即係好玩係好玩嘅，原來相當攰嘅喎，真係好大力， 個獅頭都好似好重噶嘛， 做到獅頭要有翻咁上下功力㗎， 哦係啊係啊， 即係唔好講獅頭啊，獅尾你要一塊布啦，其實都原來幾吃力下嘅咁啊。究竟怎玩的呢，即是要什么乜嘢体格的人才搞得掂呢，节目会跟大家讲一下。另外一种运动呢今晚会介绍叫做板球。板球呢有点像棒球，但是棒球是一支棒球棍，它是一块长条 的板木板去击球的。在英国啊印度啊澳洲啊新西兰啊那里都很 hit 下的。究竟怎样玩呢，不要说玩了，怎样看法的呢，今晚节目会跟大家介绍一下的。 一场板球可以看很多个钟的。 是吗？ 是啊， 其实我真的没有看过板球、啊。 是可以看成几个小时，讲紧是4-5个钟咁上下才是最基本的。究竟怎样看呢，我都很想知道。 啊、这个真的要留意8:00的运动教室31了。去到10:30的 Hi 大学，咦，关我事。 讲啲咩咧？嗱，呢个系一个全新嘅节目。呢、這个 Hi 大学即系顾名思义啦，其实系讲大学生嘅。咁系，但系我呢个系一个真人 show 啊，系国内大学生嘅真人 show。咁就让我哋认识一下咧，而家国家里边嗰啲新一代年轻人佢哋点样生活。但系其实咧，另外咧，据我知道啦，香港其实越嚟越多大学生啊，即系能够想升读大学嘅朋友咧，即系有意都系去国内升读大学嘅。咁呢个节目，让我哋知道咧，而家国内大学生佢哋生活系点。咁啊，佢除咗系一个真人 show 之外咧，佢官方同我哋讲啊，佢系一个校园美食纪录片嚟嘅。咁啊，讲紧咧系啦，讲紧佢呢个节目咧就会去到唔同嘅国内嘅大学啦，即系北京里边有好多嘅大学啦，就睇下佢哋当地嘅学生嘅生活，同埋究竟佢哋里边同埋周围有啲乜嘢好嘢食咁话。咁啊，有兴趣嘅朋友记得留意今晚10:30呢个全新嘅系列 Hi 大学啊， 好紧要，我觉得系啲爹哋妈咪都会放心下。究竟我啲仔女如果上到内地读大学嘅时候有咩好嘢食咧？等我去探佢嘅时候又可以计划一下个行程啊嘛。 嗰次大学嗰啲大学好靓好大噶嘛， 我都想见识下。 系啊，我都冇去过，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咧都会继续同你倾偈嘅，拜拜。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惠灵顿国际机场，开始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新西兰卫生部长雷帝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黄小龙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强说，今年是中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他这次访问新西兰是为更续传统友好、促进互利合作、推动共同发展而来。他期待和新西兰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就中新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打造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新关系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亦都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多贡献。俄罗斯北方舰队一支编队抵达古巴哈瓦那港，开启为期六日的访问。俄军舰艇编队包括赫山号核潜艇、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帕辛号舰队游轮和尼古拉奇克尔号打捞拖船。舰队入港的时候，俄方军舰和古巴军队鸣响礼炮互致问候。古巴当局日前指俄军舰艇编队这次访问符合两国历史友好关系，并且严格遵守有关国际规定，所有舰艇都未有携带核武器，在古巴停留不会对地区构成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会向古巴转移任何导弹，但是美国会保持警惕。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5.25 厘至 5.5 厘不变，连续七次会议维持利率在同样水平，符合市场预期。而反映未来利率走势预测的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只会减息一次，幅度 0.25 厘，较三月时的预测减少两次。在联储局公布利率决定之前，数据显示美国五月通胀率放缓至 3.3%， 核心通胀率亦都放缓至 3.4%， 是2021年4月以来最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当局将今次通胀数据表现视为对抗通胀有所进展，但是仍然未足以令当局有信心开始放宽货币政策。他又说，由于首季通胀进展出现停滞，令到减息时机有所推迟，强调在通胀持续向 2% 回落更有信心之前，联储局都不适宜减息，并且将会在逐次会议就利率作出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37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7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4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4.8升4蚊，比亚迪股份232.8升12.8。美团114.8升2.2，阿里巴巴74.7升5.5，药明生物12.42跌1.2，友邦保险57.65升1.35，网易144.9跌1.1，中国平安37.45升8。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08， 日元 156.82， 瑞士法郎 0.895， 加元 1.373， 人民幣 7.249， 英磅對美元 1.279， 歐元對美元 1.081， 澳元對美元 0.66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8。 日經平均指數報38,920點，升44點。港金報21,52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106.69美元，賣出23,311.3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喺龙翔道游乐场。另外康庄道去翻洪水方向近理工大学系有坏车噶，龙尾喺公主道近红磡警署。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龙尾去到泽安村。另外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约道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喺太子道西。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因为系有交通意外的关系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啦。咁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方向就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过咗西九龙公路，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隧九龙方向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喺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喺城市花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排到福亨村。另外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一带系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Hello，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Jenny 林静丽。我爹哋是一位好搞笑的人，就算落雨湿到落汤鸡咁啊，都会觉得好正好凉爽。佢就成日同我讲，做人笑多啲，人都开心啲啊！爹哋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原本呢一对组合呢就是有四个人嘅，但其中两位成员离队啦，所以剩返两位朋友啫。21 Pilots 有呢一首新作 Backslide。 Rap race, place to place, adding weight. Tendencies on repeating. Benefit from a shoe with no lace. Take a seat with the crease in it. I don't mind if it's lonely. I don't mind if it's fair. I don't care, you control me.Leading me anywhere, I don't wanna backslide to where I've started from. There's no chance I will shake this again. Cause I feel the pull, water's over my head. Strength enough for one more time. Reach my head above the tide. I'll take anything you have if you could throw me. 曾经有攞过格林美奖嘅呢一对二人组合啊，本周停留不动都系占第六位啊。21 Pilots 嘅新作《Backslide》。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听用电话之前咧，同大家睇睇个天气都好。今日咧，即系都几唔好啊！早上嗰啲天气啦， 系啊，局部地区都几大雨， 系啊，好大雨。 头先我出去斟水饮咧，都听到有雷暴行雷，直情咁啊！同大家讲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29度气温，相对湿度87%啊！吓，好，听众朋友电话先。Hello， 早晨陈太 ，Hello， 早晨陈太， 早晨， 好啊，有咩开心事同？ 早晨嘉明，早晨船仔， 早晨。 首先咧，你唔好访问我住，我而家先同阿船仔咧，同阿 Vicky 要讲声唔好意思，因为我成日将佢哋两个。把聲調轉咗， 唔緊要。有陣時我都撈亂 啦，聽所以搞錯咗， 唔緊要嘅。 係啊，唔緊要。總之係開心嗱，聽到你嘅聲音亦都好開心啦。嗱，今日係一個打氣點唱嚟嘅，再加上就係有啲説話想同屋企人講下啦，送下祝福啦。喂，交時間俾你喎，做咩事先嚇？ 哦，OK， 嗱，其實咧，我個女女而家就準備緊公開試，咁咧，其實佢係喺父親節嗰日出世嘅，咁所以佢變咗咧，佢就冇心情慶祝佢嘅生日，咁但係我又好想話俾佢聽，其實媽咪。即係我哋屋企人都好愛佢，好錫佢，好想為佢打氣。咁但係即係我驚我哋講出嚟又會令到佢有壓力啦，嚇、啊。咁所以佢而家就閉關咁樣去準備個考試嘅，係啦。 完全明白，近排都係關顧翻先。近排考緊 IGCSE 啊 A levels 嘅朋友咧，都真係好希望可以透過大氣電波下送上祝福，因為始終咧到而家考得公開試嘅呢個年紀咧，家長通常都會比較退後一步，俾翻多少少自由空間佢，等佢可以憑住自己嘅努力。去到为咗呢场公开试去拼劲嘅，咁但系咧有程度上家长又好恨，好希望可以等佢知道我都喺你附近，不停为你打气加油，我明白啊。 冇错。所以尤其我而家即系啱啱完成咗有个喺香港读嘅幼儿教育课程，其实系俾啲无论任何一个阶层啊或者系年纪嘅人士，佢哋。我讀完個課程，我更加了解到其實我哋唔係好明白小朋友，即係有啲嘢咧，其實有啲地雷啦，我哋叫做千祈唔好踩到，因為其實小朋友唔想，但係變咗我哋做咗一啲嘢係令到佢反感嘅時候咧，原來會令到我哋嘅關係會變得差。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例如有啲咩地雷？ 你好似咧，我平時訪問啲嘉賓咁啊，好叻啊， 育兒專家啦， 育兒之家或者係輔導學者咁樣。 但係都 可以講下， 即係好中意聽你哋即係嗰個節目啦，因為你哋嗰咩小知識啊、財經啊、醫生分享主食咧，我係每一朝早一起身，我就會聽曬你哋，即係去到十點之後啦，有時間就繼續聽。冇時間我就會約人哋，即係出街我就十點後我先會出街。 哇！多謝你啊！ 因為真係好多知識，好多分享，同埋我會聽完你哋即係個節目咧，有時我覺得好好嗰啲，我就會重温翻，咁就 mark 低翻。即係究竟，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哋做人咧，係一定要不斷進步咯。如果唔係，有好多嘢我哋 走返回頭路其實係唔應該，因為個世界都喺度進步緊，即係我自己嘅感覺。 啱啊，其實我哋作為主持人都係同各位嘅聽眾一樣不斷增值，聽下我哋唔同嘉賓佢哋不同領域當中嘅一啲非常之厲害嘅長知識嘅資訊咧，都係同大家同步學習嘅啫。 係啊，多謝你哋啊！我哋有陣時咧同聽眾傾偈，除咗送祝福啦，或者即係大電波點唱，其實都想同你互動一下。譬如頭先你嘅一席話都真係鼓勵到我哋。 真 的 是啊，不如 加油努力啊！因为真系听住你哋出道咧，嗰个感觉咧，尤其阿欧啊，真系你嘅进步 系 好大好大， 系咪啊？ 仲有小白啦，当然。 多谢多谢多谢你啊！系啊，你听住我出道啊！但你唔系十八岁啫咩？你咁后生就听住我出道？ 当时我仲记得，即系我听电台嘅时候，你应该好似系有时接下听众电话 啊， 即系准备下其他节目啊，你都要出下去啊，咁搵好多资料搜集，即系睇见你一步一步去到而家呢个位，咁跟住又听到话你嚟紧会去出去读下书啊，即系进步下或者唔同嘅领域去接触下。我覺得你其實是一個好好的榜樣，即係俾到聽眾有一個好好的即係指引我哋。其實真係人係要進步嘅。 手都震埋啊！哇，嗰、那個高帽笠到咧，哎呀！我請你食早餐啦，好唔好？去做妹咁啊！唔係講笑講笑，你哋開心就得噶啦，係啊。咁我哋藉住今日大電波嘅點唱就支持你屋企人啦。咁啊，有個好嘅成績啦，好唔好啊？嚇！ 多謝你俾個機會我發表。即系我对我女女嘅支持啊！ 好啊， 听得出你有你女女有你呢位妈妈咧，其实佢都好幸福。 系啊， 大家努力吓， 多谢你。今日点解会拣一首日文歌啊？佢中意听日文歌嘅。 系啊系啊，多谢你哋啊！ 唔好客气啊，多谢陈太。 拜 拜，好，拜拜，拜拜。 走り出した午後も重ね合う日々も酒が抱くすべて終わりが来るあの日のきらめきも淡いときめきも雨もこれもどこか置いてくるそれでI'm not afraid to die. 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食物咧，都系啲日式系嘅食物嚟嘅，咁啊做法亦都相当之简单。 系咪就咁加嗰啲和风烧汁落去就算噶啦？ 又唔会去到简单到咁样嘅。 而家啲茶餐厅咧，所有嘢都话系日式咧，都系加和风烧汁 的。系 啊，其实你真系讲得好啱啊！即系煎完一嚿嘢之后，跟住差啲讲超级市场名，即系喺个超级市场嗰度就买嗰啲日式酱汁咧，咁啊挤啲上去，跟住就话俾你听日式噶啦，系啊， 好搞笑噶， 系啊，咁呢个当然系唔系咁理想啦。咁同埋而家见到有啲日式餐厅咧，真系主打日式餐厅啦，佢卖啲饭可能$100咁样啦，即系午餐一普通一个 set 咁样$100咁样。咁但系入边你见到鳗鱼你就知系冰鲜啊，呢啲饭又冇味啊，咁其实 再加埋烧汁， 系啦，有阵时候我觉得可以再俾多少少诚意嘅，系啦，如果唔系就越嚟越多过江龙咧，咁啊真系抢晒我哋啲饭碗啊，所以餐厅大家都要即系做得好啲咁样。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就系关于沙司米都可以咁样食嘅，咁呢个咧其实喺唔少。日式餐廳入面都會有呢一味餸嘅，咁真係譬如最主要就係日本人主理嘅餐廳，因為佢哋都幾中意咧，就係將魚生用喺唔同方面嘅。咁特別你話餐廳去到做呢一味做呢一類型嘅餸嘅時候，係因為佢哋本身都好多材料，咁嗰啲材料咧，佢有機會已經係多咗啦，又或者佢將嗰啲應該要擺上去做壽司面或者做壽司嘅魚生嘅部分咧，已經用咗啦，咁佢仲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咁呢啲位置咧。就咁抌咗佢其實好嘥，因為嗰啲都係食材，而且仲係優質嘅食材。咁於是乎，我哋就會將幾種嘅做法，一係就將好多唔同種類嘅魚咧嘅一啲已經係設定咗嘅位置咧，就去到做第一魚嘅材料。第二就真係咧去揾一啲去靚嘅魚生。咁靚嘅魚生，例如係咩魚生咧？例如係吞拿魚可以做啦，又或者係嗰只胎啊。即系鱼字边做个周字呢一种嘅鱼，系啦呢一种日语叫胎嘅鱼啦。咁另外就系譬如Makuro Hamachi， 即系譬如油金鱼同章鱼红鱼，其实都可以去到做到呢一种咁嘅鱼。咁其实点做咧？嗱，鱼咧大家就可以自己拣翻自己所喜欢嘅鱼类啦。你可以 mix 埋都得嘅。如果你有几款好似餐厅咁样，你都已经有几款唔同嘅鱼剩咗好多嘅叫做嗰啲下栏位啦。咁你就可以将佢变成咗一味嘅餸嘅。咁做法都相当之简单，咁要准备少少嘅材料嘅话咧，咁你都可以准备定，我建议用明嗰啲紫苏叶，紫苏叶即系日本餐厅经常用嗰啲，就唔系我哋唔系大闸蟹嗰啲啊，大闸蟹嗰啲唔好攞嚟搞啊，咁人哋日式餐厅嗰啲就真系一块块紫苏叶，咁嗰啲紫苏叶你将佢切到一条条丝咁样，系啦，切丝，跟住你都要准备定明太子，系啦，明太子系一款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嘅嘢嚟嘅，咁啊，跟住就明太子，如果你买一条圆条嗰啲咧，咁因为佢外边有层衣喺度噶嘛， 系啊系啊， 你就切一刀先，跟住就将个拎住个衣就将入边嗰啲明太子滋就拱晒出嚟，因为我净系要明太子入边嗰啲嘅明太子，就唔要个衣嘅，因为我一阵间会将佢全部捞埋一齐好啦，跟住你就将你想要嘅鱼啦，无论系嗰只头先提及嘅胎啦，或者系。吞拿鱼啦，或者系章鱼红鱼啊、油金鱼，你自己喜欢嘅鱼生嘅类别咧，就都将佢切翻咧，就比平时食嗰啲刺身嘅 size 咧，就再细到一半到。跟住就将佢开始捞啦。咁啊捞咩咧？就头先提及过嘅嗰个紫苏叶啦，亦都有呢个明太子啦。咁先将明太子、紫苏叶同呢一个鱼放埋一齐，先轻轻捞一捞先。咁明太子由于你已经系变咗明太子嗰啲好似蓉咁样噶啦嘛，咁所以你就放一个个盘上面系咁捞，都好容易捞。跟住就再加少少嘅麻油，系啦，麻油如果你中意可以再落多少少啦。跟住亦都可以准备定少少，有啲人就中意落少少嘅沙茄落去，唔多嘅，即系真系攞个味嘅啫。系啦，就唔好搞到佢好水啊吓，咁啊令到佢嗰个味咧可以发挥嗰个嘅叫做鱼嘅鲜味会发挥得更加好。好啦，跟住就再喺个面头嗰度咧，即系落嗰个嘅芝麻。落芝麻，撒大量嘅芝麻，白芝麻， 哦， 撒白芝麻，跟住你就发觉你个盘上面咧就有一团嘢，因为你一路搅动佢，一路搅嘅时候就好似想起浆咁样嘅，即系啲人嗰啲滑咧咪咁样整，咪慢慢起晒浆嘅，因为佢入边有鱼生啦，咁亦都有紫苏叶啦，有啲人中意再加多少少昆布， 煮熟咗个昆布一洗变就再将佢切丝好细条咁样嘅，都一次过抌埋落去，咁亦都有芝麻有麻油咁样，咁啊捞到佢咁上下啦。由于你个量都唔系好多，跟住你就可以咧喺呢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匙羹，或者你就冇乜所谓，可能我自己食嘅，或者你觉得煮餸都可以直接用手，唔怕啲手气嘅，咁你就可以将佢压成一个拳头。 嗯， 呢个拳头嘅形状，跟住咧就呢个拳头形状一样大波咁样啦，跟住就直接咧可以上个碟嗰度，咁啊好靓噶啦，因为咧你本身亦都有好多嗰个嘅芝麻喺个面上面做咗啲点缀啊嘛，咁、 嗯、 你如果你高贵啲嘅，你可以喺上面再加多少少海胆，系、 嗯、 啦，即系一两嚿细细嚿嗰啲海胆啦咁样，咁呢个咧就已经系完成咗一味咧，就系非常之出名，连埋即系日本餐厅都会买得都几贵嘅。一味餸啊，咁呢個咧就可以叫佢做一個叫醃製魚生球。 嗯， 咁啊食起上嚟，你都可以想象得到，其實幾鮮味、幾野味，而且個麻香幾好。咁有紫蘇葉伴住嘅話咧，嗰、那個魚生會發揮得好好啦。咁所以係一味咧喺出面都可以賣到幾高價錢嘅餸嚟噶。但係聽啲食材或者做法，其實都相當之簡單。 係 係啦，咁大家不妨今日嘅時候可以試一試啊。 我的享乐时代， 近排都是各位球迷，尤其是男球迷，经常都会黐住个荧幕的大日子。 是啊，咁今日依家正正打紧就是达拉斯牛仔啦，对 Celtics 啦、嗯，波士顿塞尔特人啦。咁啊，头先半场咧比数就51-50，咁啊，Dallas 就啱啱赢紧一分。咁啊，究竟咧嚟到？Game Three 咧，Dallas 啊，即系艾荣啊，同埋卢卡当石带领嘅牛仔队咧，能唔能够攀回一城啊？吓，因为咧 输两场啦，已经 系啊。虽然我今日都系着咗绿色衫嘅，系啊，同阿嘉明一样吓、 啊， 但我唔系支持绿军嘅，系 我系嘅， 系啊，系你系嘅，你系 Celtics 嘅朋友， 我 点解你会中意 Celtics 嘅？ 其实咧，我睇得唔系多， 系啊， 只不过咧系 Game One 嘅时候咧入咗戏院睇、 哦， 因为而家有成埲墙咁大嗰个荧幕咧，会系做现场直播嘛。 我真系想问下嘉明咧入。去戏院睇 NBA 嘅决赛咧，个感觉系点？个体验系点啊？ 第一好开心，因为好难得可以晨咁早8:00就入到去戏院，食住炮谷，咬住烧麦嚟到睇波嘅。因为讲真咧，香港中意篮球追住 NBA 嘅球迷咧，好少有啲唔系会员制嘅地方可以俾你咁早入场去到现场睇波。 你知唔知咧？中意 NBA 嘅男人咧系健康嘅个生活。 咁因為健康個個， 因為咧 個個都早起打籃球， 唔係啊，因為 NBA 咧係一定要7:00-8:00 就起身睇。好健康喎、啊，其實真係 對比足以足球嘅歐聯咧，你要深夜3:00咧，NBA 健康多。 哇、啊！你早起係一個成為富翁嘅條件之一嚟㗎。 咁你食宵夜定係食早餐啊？ 我係咁講嘅，係咪先？ 嗱，又咁樣嘅，又講多少少喺呢一個入戲院睇 NBA 嘅。趣闻啦、啊，因为咧始终喺香港时间咧睇翻而家最紧张关头嘅最后阶段咧，都系唔系8:30开波，就系8:00开波嘅。咁所以当你入到戏院买埋早餐坐定定嘅时候咧，睇到半场就系正常翻工嘅时候啦。嗱又咁，嗱我纯粹系 Game One 嘅分享啫，之后我再有机会再分享啲 观察到啲 当下嘅见闻咧。其实又唔系个个球迷都系着住波衫咁样入去撑自己中意嘅队伍嘅、哦，有部分咧都。都是穿回平时翻工嗰啲恤衫西裤嘅、 哦，即系可能睇一睇就即刻、 哦、就走咯、 哎，走啦，要开工喎、啊。 系啦，又甚或乎咧，中场嘅时候咧，攞翻部电脑出嚟开一开，老细早晨，跟住即刻熄咪，即刻熄 camera。 系啊，喂，如果嗱，我未试过喺戏院睇波啦，但我估个体验都系好崭新，好似嘉明话斋咁样啦。咁我估咧，如果依家嘅我咧，如果真系唔喺直播室咧，喺戏院咧，我应该系左手咧就睇下个股市先， 系啦， 今日升。市嘛，睇下先，做下 trade 先，跟住咧。嗰边咧就睇下 NBA， 系啦，跟住又喺度食住嘢咁样， 再加埋咧又会有翻啲现场打气工具帮下你手啦、 哦， 再营造埋啲气氛，即系 其实几开心、 啊，打气扇啊，又或者系嗰啲有 logo 嘅头箍啊，都系不少得嘅。咁、 哦、 再加上即系你听翻美国嗰边原汁原味嘅声音，咁再加埋现场球迷嗰啲，哇，咁都系几开心嘅一次经验嚟嘅。 有时间我都去试下先。